系美心对癫佬系咪啊？ 系 Max 闪 咯 ，Max 对 Max 啊嘛，佢正式个名叫，咁啊即系美心黐线佬， 系美心黐线佬系。 啊，咁啊嗱，其实 系一条废柴嚟嘅啫， 嗱、 啊、真系。 喺漫画就唔系废柴，漫画佢都有几强嘅力量嘅，即系至少佢系可以随时抽赢美国队长啦。啊， 即系其实佢咪有啲神族咁咯，又系即系变咗。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时抽赢美国队长嘅。大约一吨，大约可以举起一吨嘢，跑。 咁即系雷神嗰个级数噶咯，系嘛？ 啊，时速30里，咁你觉得系人嚟，唔系人嚟啊？得啊！ 雷神我雷神边系咁劲啊？雷神都仲要搭地铁，系咯？ 诶，雷神跑唔到30里，但雷神绝对唔止一吨。 即系我讲真人版啊，我讲真人版。 咁佢真人版都唔止一吨，佢随手拎起架车嚟掟。 系哦，咁呢度啊，燕超文地就冇嘅，即系除咗佢嗰个特殊超能力之外咧，就与常人无异。咁 你举 例 一吨都唔系 纯粹嘅啫，咁你学过你人都得嘅，咁咯，即系啦，即系纯粹系打交嘅啫。 嗱，咁讲翻嗰个美心狂人先啦，其实佢喺漫画里边嘅力量咧，就系精神控制能力，佢可以好短时间控制。但佢唔係完全 有超能力嘅，慢慢 佢唔係控制一個人嘅思想，佢係控制佢嘅情緒，可以令你突然間焦慮啊、哦，突然間黐 Q 咗線啊，咁之類啦。 咁、 哦、或者短時間失憶啊。 咁咪有。 咁我見到都想打佢一身，算唔算係啊？係啊。 我諗都算係嘅。 哦，即係佢都樣都幾衰嘅，係咁見到想打佢一身啊。 咁啊，同埋佢係一個超級天才嚟嘅，大部分人超文即。而家里面 human 嘅技术都由佢发明嘅。 哦，哇，冇啊，完全个真人版唔系咁。 啊，咁啊，讲翻 human 嘅 background story 先啦。咁啊，嗱，你喺Guide to the Universe 嗰度睇到一个揸锤蓝色嗰个大只佬咧，系来自 Kill 帝国噶嘛？咁呢度咧，其实 human 同呢个帝国就好有关系嘅。咁啊，但系同埋Agent of Shield 其實都有介紹過，瞓低喺度藍色嗰啲人就係啦，啊咁咁 Kill 其實就係嗱，佢就同 Fantastic Four 裏邊嘅一個州啊，兩個帝國其實係世仇嚟嘅， 即係神奇四俠。 係啦，咁啊，原本 Kill 咧只係一啲未開化嘅民族啦，佢哋有兩個種族嘅一個藍色，一個深灰深啡色嘅，咁當時咧，鳩未係變成戰士民族之前咧，即係幾萬年前，佢哋依然係好和平嘅，即係一堆點講咧，好似 Star Trek 裏面嘅 Ferengi 咁啫，一堆宇宙商人嚟嘅，咁佢哋去到Kill 嘅母星嗰度啦，咁就發現到呢兩堆人啦，咁啊幫佢哋進化賣嘢俾佢哋啊。咁但係佢哋就選擇同比較聰明誠實嘅中式嘅種族合作，咁就惹藍色嗰啲不滿啦。咁樣咧就發動暴亂，就殺曬喺佢哋星球上嘅 Skull 啦。咁啊，亦都 reverse engineering 佢哋啲技術去進攻 Skull， 咁形成兩個打咗數萬年仗啦，斷斷續續。咁其中打仗嘅時候咧，佢哋發現到地球嘅人類，佢發現地球嘅人類原來比外星嘅超級種族一啲叫 Colossus 嘅一啲200多米高嘅巨人，改變過遺傳因子，令到佢哋可以進化成一個超級種族嘅。咁所以佢哋就將部分嘅原始人捉咗嚟改造，咁就成為咗 Inhuman 啦， 即係祖先。 祖先啦，咁 Inhuman 咧喺30000年前已經有能力登陸月球同火星噶啦，咁所以 that's why 佢喺月球有個科研基地同城市啦。 哦，哇，完全冇交代喎，真人版大佬。 咁 嗱都冇提過。 咁但係咧，當一路同相同進化之後，人類亦都得到相應嘅，即係佢嗰個講先代人類其實都好勁嘅，唔係真係原始人咁誇張嘅，咁一路去追殺佢哋啦，亦都偷咗佢啲技術去攻擊佢哋咁啦，咁佢哋唯有，因為佢哋嘅人數相對係 差唔多100万比1咁滞。咁自然要着草啦，咁啊黐埋紧啲，咁因为分成几唔同嘅种族啦，有啲叫希德温啦，咁啊完全黐埋喺山麓度唔理事啦，有啲就去咗月球咁啦，嗰啲系Seeker 啦，咁亦都有啲就系、是、叫咩 Refugee 啦，咁佢哋又唔中意去佢嘅城市度，但系中意融入人类嘅世界度，咁周围黐埋啦，咁啊白。因為他們未接觸Tri-Sin Crystal 之前呢，他們其實呢是跟人類一模一樣樣的，除了長壽一點、聰明一點和懂得穿衣服之外、啊、一路 選分不的，即是你就這樣看不出他的分別的，所以他們可以 長命一輩子，他不是長命到連魔童都百五歲而 已， 是、啊、那他都是會老的嘛， 系咪啫？你当佢身体好啲咁啦，你唔好理佢啦，系咯。 咁佢哋融入咗，系咯。佢哋亦融入咗人类嘅世界，咁又即系好似圣经咁啦，上帝之子同人类嘅女儿啊，咁就有，所以有成人类之中有成1-2% 嘅人咧，都系拥有 inhuman 嘅因子嘅。咁亦都解释翻点解电视剧嗰。Agent of Shield 點解 Sky 啊佢哋接觸咗嗰啲 Transgen Crystal 會搞成咁啦？但係 變咗震波女， 但係肯點樣震波先？佢嘅力量係震波嘅。 佢叫震波女咯，佢係中文係咁叫佢㗎。 O K， 咁佢發出一啲震動波啊嘛，咁咪震波女咯。 O K， 咁 大家唔好意會錯，唔係震動波 ，O K， 唔係第二種波啊。 係唔係高達艦長㗎嘛？ 唔係咁喺度震波，係唔係搖魚啊？搞清楚。 O K， 咁嗱，亦都但係同漫畫唔同嘅，但係嗰啲水晶體你接觸到人類咧，其實冇嘢嘅。 係啦，一個Agent of Shield或者而家呢啲版真人版咧，係啲人接觸咗定會死噶嘛？即係如果係普通人類。 同埋個轉變過程其實亦好唔同嘅，大部分有啲遺傳因子嘅人接觸到。Transgen Crystal，Transgen Crystal 只要一接觸水咧，就會爆開形成粉末，咁吸入咗佢咧，就會變成嗰啲咁嘅怪物噶啦。咁但係咧，佢哋唔會即刻變咁嘅，佢哋會變咗一個 cocoon 啦，即係一個蛹咁樣。 結個蛹係咯。 結果蛹咁，大約13日先會爆出嚟嘅。咁有啲唔成，反而係有啲唔成功轉變成怪物嘅就會死啦。 但系佢哋都唔一定系怪物嚟噶，咁佢都系人咁嘅啫嘛。 有啲系人样啦，但系通常都怪物。同埋解 系咩？ 后屘嘅故事解释翻嘅，点解佢哋会搞成变成怪物咁嘅样咧？原来呢啲 transgen crystal 唔系 inhuman 种，唔系二人族发明嘅，其实系 Kill Empire 发明嘅。咁佢哋留喺度咧，但系佢哋一路都冇用喎。而就已經， 即係你而家係嗰啲藍色人發明嘅， 只係用咗好少就走，因為原來佢哋嘅大祭司推測到，如果你繼續研發 inhuman 呢樣嘢嘅時候咧，佢係始終會代替你哋 kill 人嘅地位嘅。 我想 問你會俾佢延續嘅， 錯？呢個 inhuman 有幾耐到嘅？ 你講邊段啊？inhuman 第一次出現咧，其實只係 Medusa 啫，就係1964年嘅 Infinite Force。 咁如果頭先你講話佢哋走咗去嗰個咧？嗰啲藍色人， 嗰啲咧係70年代至，其實一段故事由70年代到 70年代噶啦。OK OK。咁因為我聽落啊，完全係加爾巴嗰個故仔。啲咩降臨者？ 咁早過加爾巴好多。 哦，咁即加爾巴調翻轉頭係抄佢呢個嘅。 啊！70年代早期已經講 Kill 呢段故事同埋自然嗰段故事噶啦。係。啊，咁啊，咁只不過後屘就補完翻點解會走啫？點解會走嗰段的確係2000年先講嘅，就係話佢哋嘅祭司 抄翻轉頭，抄翻加爾巴轉頭。 啊，就係話佢哋嘅祭司發現會被佢毀滅，即係之前咧，淨係話佢哋走咗啫，咁啊留低啲所謂 safer machine 啦。就係、是、製造呢啲 crystal 嘅嘢啦， 啊，咁但係問題就係冇解釋點解佢哋唔繼續做落去，淨係解釋翻點解佢哋要做啲 save 啦，咪算個點解會搞到佢哋變成古靈精怪嘅？因為原來咧，嗰啲 crystal 係包含咗好多唔同異星種族嘅力量同埋遺傳因子，佢哋咧其實就係想呢班 inhuman 咧做佢哋嘅士兵兼間諜，去 infiltrate 一啲 kill empire 所希望入侵嘅種族。咁佢 哋話將佢哋變咗嗰啲樣怪樣，其實係某一種外星人嘅外形嚟嘅。 係，同埋嗰啲力量都應該係嗰種外星人擁有嘅力量，都 amplify 咗。 嗯。OK， 明白。 咁一路佢哋就四處流傳啦。咁佢哋由佢哋皇族同埋最主要人口組成嘅咧，主要係住喺一個叫阿杜拉嘅城嗰度啦，咁最初就係不斷標呢啲阿杜拉，咁喺唔同嘅地方度隱藏，但後屘佢哋發展嗰種技術咧，就係阿杜拉可以飄向天空，做天空之城，甚至可以 teleport 咗去月球，即係有段時間 ，Bad Boy 就將阿杜拉，因為同人類發生衝突，咁佢就將佢走咗去月球嗰度。 哦，哇！後面有咁多咁複雜嘅嘢，今次呢套真人版完全冇交代，一開始已經係有個月球嘅城市咁啊。 咁但係真人版我唔知道，但我睇佢個咩，好似覺得你應該知道，因為你始終 Inhuman 係一個好細嘅咩啦。雖然佢已經六最嗱Medusa 就六四年啦，成堆 Inhuman 由 Bad Boy 統領咧就六五年。出現嘅 Fantastic Four 第應該第四十五期，因為最初 Medusa 出現嗰陣時咧，其實係奸嘅話佢炒機失咗記憶，所以俾一個叫 Wish 嘅壞人利用去對付 Fantastic Four 嘅。咁後屘就因為呢件事就再唔會咁同佢打啦，咁啊而其中幾個 character 咧都係最常喺保。Bad Boy 啊，或者 Medusa 同埋另外一個著黃呢度著黃衫個女仔啊，同埋佢哋有隻嘅 Bulldog 嘅狗咧，依 Bad Boy 反而好少喺正常漫畫出現嘅，或者其他嘅 Inhuman 都係最常出現就係 Medusa 同埋 Crystal， 因為佢兩個都加入佢 Avengers 嘅。 佢但係佢係兩姊妹嚟㗎。 表親。 佢呢度講話係佢 sister 嚟喎，咁講。 都可以表親㗎嘛。 哦 ，OK， 表親唔係吉神嚟嘅咩？ 同姓都係叫吉神。 因為佢直接啲人平時稱佢做公主嘅，咁我唔知點解。 哦，佢係公主，佢係皇族啊嘛，但係佢係表親啫嘛。 唔知道啊，咁佢呢度咁冇啊。 理論上應該係 Medusa 同 Bad Boy 嘅表妹咁上下咯。咁佢同好多有一段情嘅，同 Marvel 主流嘅，包括 你講佢呢個 Crystal 啊嘛。你話係邊鬼個老婆啊？ 佢嘅丈夫就係 Quicksilver 啦 ，Quicksilver 都試過嗰啲咩 Metagen 咩嘅法啦，發現對佢完全冇用嘅。 係咁，但係呢度快人已經瓜咗啦。 呢度快人睇你邊個快人啦？ 佢係 Marvel 噶嘛，係嘛？即係佢話食翻嗰個電影版嘅。 OK， 咁啊要佢復生大把方法嘅呢樣嘢。 哦，難啲啦，難啲啦，因為首先你要個演員可以復生先，係 復生完天蠶變咯。 哦，天蠶變，哦咁都得嘅。 係咯，咁啊嗱， 快人快咧就係、是、咪樣都變埋。 佢亦都佢最初第一次出現就係撞到Johnny Storm 啦，即係噴噴即科入面噴火俠啦咁因為佢以為Johnny Storm 係都係顯飄文，因為佢撞到嗰陣時 ，Johnny Storm 喺佢面前玩嘢噴火，咁所以佢哋帶咗佢阿 Fuhrer 啦，即係佢哋嗰個會移動嘅城市啦。咁結果就打我金嘅啦，當然係。咁陸陸續續佢都有同Johnny Storm 拍拖嘅，咁亦有加入 Avengers 嘅。 哦，即係反而呢一個女仔先係關鍵嘅，原來。 咁佢嘅力量呢你話佢依度係淨放電但係其實佢嘅力量咧，喺漫畫 就放電啊！佢唔係放電啊，佢係出咗一招嘅啫，就係、是、呢、這個綠墨神劍啊，斷羽嘅。 咁我唔知點解啦，佢唔係控制啲元素定乜嘢嘅咩？即係啲 係佢漫畫度佢控制元素嘅。地水風火咁啊！ 呢度我見佢無端端咁啊射光嘅手指係，唔知點解。 亦都有限度嘅精神感應力啦，例如佢同 Johnny Storm 嘅人唔使講嘢嘅。 係，即係照計以佢嘅能力，嗰班人根本冇可能捉住佢嘅，即係呢度。咁但係呢度即係呢個真人版就好。 喺 Inhuman 之族之中，除咗應該係除咗 Bad Boy 之外，算最強的一個咯。 唔似咯，佢呢個真人版係啦。 啊、 即其实佢平时咧就是指挥只狗嘅啫，即佢好似冇用咁嘅，指挥只狗，叫只狗带佢去边度，带去边度咁咯。 其实 Bad Boy 只狗我要解释下，佢只狗系好大只嘅，可以骑个人上咁大。 Bad Boy 系好大只，佢嗱所有 Inhuman 做出嚟嘅都系用遗传因子改嘅。佢哋每个人接触咗 Transgene Crystal 之后咧，佢哋都会得到力量啦。咁就决定佢哋喺嗰度嘅，除咗做。就是決定他們那個王國之中他們的地位，例如魚人即是 Triton， 他就注定做潛水員變成一條魚、有些人就注定做格鬥家，因為 他的超能力就是可以無端端看即是黑人。 這個是職業，但是你的地位呢、 地位就是世襲的，總之例如 Bad Boy 他是歷代皇族的後裔，那就什麼啦。 Bad Boy 其實在 Inhuman 之中都算是超人， 我不說一隻狗而已，說一下給你截住 狗就是遺傳因子， 都不知道我們說什麼，我說一隻狗而已，狗才是這套東西裡面的吉祥物。 狗就是遺傳因 子，那它的能力呢 做出來的，它的能力就可以 transfer 到地球任何一個角落，但是其實它的控制是有少少問題的。 简单讲啦，佢嘅能力瞬间转移啦 ，OK。 如果冇， 同埋佢系可以带住任何人一齐去瞬间转移嘅。 系，如果冇 Crystal 喺度咧，佢会唔知自己飞咗去边嘅。 咁佢呢度好叻噶啦，佢都摆咗佢哋喺夏威夷，不过去晒唔同地方啫吓。 即系但系喺漫画度 带咗去火星， 主要佢都系要跟住 Crystal 或者收到 Crystal 嘅指令咧，佢先可以正確啊！ 總之喺呢個真人版入面咧，呢個 Crystal 就係成日同只狗好似一齊咁嘅 ，OK？ 即 係佢一定一 齊， 係啦，冇錯啦，係啦，係咁嘅。 咁啊， 咁當佢哋一分開咗嘅時候咧，好似就兩個都廢咗咁嘅，即係佢個真人版個感覺係咁嘅。 某程度只狗分開咗 Crystal， 佢係真係廢咗嘅喎。佢嘅 咁，但係個女冇理由廢咗㗎。 哦，咁啊係。 唔係，同埋咧，佢唔知點解咧，佢哋做嗰啲儀式嗰陣咧，係要叫呢個 Crystal 翻嚟嘅，咁要佢將嗰啲攞啲水晶，我唔知點解會咁嘅，有咩關係咧？ 冇解啊，冇嘅，冇漫畫冇呢樣嘢。 冇呢樣嘢，我因為佢個名叫 Crystal， 明白。 唔係，可能佢要電影電視或者電影，可能要做一個 condition， 一定要捉到佢啦。如果唔係就冇全部變曬廢柴啊，只不過頂大佬美國隊長咁啫。 唔知點解咧，總之佢呢度佢乜都冇解釋嘅啲嘢，咁好奇怪嘅，即係發生就發生。 咁你始終係 pilot 啫，咁之後可能之後先解釋嘅，但係如果咁睇，唔怪得俾人插，唔俾得俾人插到變慰安婦啊！真係完全唔知做乜嘅喎，成套嘢。 即係你有啲解釋係你做嗰陣做埋就已經係，即係例如你有全心術咁你有全心術，你會唔會係？唔將佢全心嘅對白講俾呢個觀眾聽嘅，即係例如 X 教授咁同佢哋班友用全心嚟講嘢咁，你觀眾會聽到 X 教授個聲噶嘛？ 係啊， 你會唔會係見到嗰班人認啊？知道咁樣，會唔會啊？ 咁都得， 佢係咁噶，係啊，即係嗰個嗱，即係好似嗰個皇帝咁啦，喺你個 back ball， 咁佢唔講乜嘢嘅，因為佢一講嘢就會整死人嘅，因為佢唔係啞，但係佢其實佢個能力就係佢一出聲就會整。就會爆噶啦啲嘢，即係陰波功啦，即係其實好武俠片嘅，你睇佢而家個表現係，即係佢啊，即係黐烤功啦嚇。咁佢變咗平時係做手語，咁但係咧佢試過咧係原來佢掂人個身咧，嗰個人會聽到佢講嘢嘅，我唔知點解嘅，佢亦都冇解釋。咁但係咧，你就見到個人認嘅啫，你唔知佢同佢講咩嘅喎。 或者咁講啊，冇講翻阿大帝嘅力量，即係 Bad Boy 大帝嘅力量啊。 佢喺 BB 仔嗰阵就比而家仲要超级嘅。佢 BB 佢嘅主要力量就系可以 manipulate 电子啦，嘢出嘢藏啦。佢甚至可以无端端喺边咧度做旧嘢出嚟，即系类似肉身侠咁啦。 我呢度冇嘅呢度。 咁但系佢成长都冇咗呢种力量噶啦。咁但系一路控制到佢成人嘅时候咧，嗱，佢其实系佢个种族属于 refugee 啦，因为佢感到其他人畏惧佢嘅力量，所以佢离开咗欧人Attila 一段时间啦。咁佢细佬就僭越做咗抢咗佢皇位啦。咁到佢翻嚟打败咗佢细佬困住咗，佢先做翻皇帝嘅。 呢度就係講呢段故仔嘅，就係話佢細佬要奪權呢段故仔。 但係佢唔係細佬奪權，佢係自己走咗出去啦，因為感覺到唔被接受啊嘛。咁但係個細佬要向人類進攻，佢先焗住翻去做皇帝啊。 唔係，咁佢都係講呢個故仔㗎啦，不過佢女 都係啦， 夠嘅啫。 都算係啦。咁嗱，佢嘅力量咧，始終都係控制嘢一財。點解佢可以同人咁樣溝通？因為佢可以用以控制而一藏嘅力量咧，模擬精神感應力，透過而一藏傳送，直頭打啲電波落去個人個腦度，令人知佢講乜。 我又唔使做手語嘅， 係唔需要嘅。 佢呢度係咁做手語嘅咋，好笑嘅。 咁你其實有少少奇怪咧，你話佢哋係超人，咁咪超人啲咯？ 哦，唔係㗎。你呢度睇咧，你以為佢哋你以為自己睇緊同盟咧？你明唔明 ？O K， 佢哋多數都係打功夫㗎。係 嚇， 係啊。 仲要你睇翻，我睇佢唔係打功夫，係打硬仔膠啫。 Yeah，actually 係硬仔膠，我叫佢做功夫啊。 兩個攬埋一嚿咁，唔係好功夫嘅其實。O K， 咁嗱。佢其實喺Inhuman 族之中咧，佢都算係超人，因為從來冇人將能力發展到佢個地步嘅。佢可以控制野財，令到自己識飛啦，可以放電啦。 冇嘅呢度完全冇曬。 啊！而佢最強嘅有即無疑嘅心靈感應力啦，無疑嘅念動力啦。 嗯，哇！咁佢咪即係 Superman？Super Boy。 嚇？ Super Boy 即係力量 ，Superman 冇，起碼冇正常形態冇啊，變咗藍色一個電人嗰陣嗰個形態先可以有啊。 Super Boy 勁啲啊， 係。Super Boy 因為本即係最初介紹 Super Boy 呢個人物嘅時候，佢本身冇任何力量，唔識飛亦冇意識，成日點乜都冇嘅，佢淨係靠呢啲力量，無疑超人嘅力量。 係。OK。 嚇咁。咁即係類似咁嘅力量啦嚇，咁佢最強嘅當然係集中所有嘢藏嘅能力喺個口度掟出嚟啦，咁所以佢係訓練到自己連瞓覺都唔會出一啲聲嘅，但唔知點生仔啦。 唔係你點解話佢 BB 嗰陣佢喊咁點算咧？ 啊，嗰陣冇依。嗰陣冇咁 嘅，嗰陣就冇呢樣嘢嘅。 唔係嗰陣有呢樣嘢，但係都係震飛啲嘢嘅啫。直到青年時代就真係要困住佢喺個密封房度啦。 係， 因為真係完全 開得聲。其實佢咪經過佢真係東京食粽咁要戴口罩啊？ 啊，平時佢都有客有戴口罩 嘅。係咩？ 某啲 哦，佢有啊！呢套戲冇嘅，呢套戲冇嘅，完全唔就。 某啲造型啦，有時有時冇啊！啲 depends 睇邊個畫啦。 O K， 咁啊，佢嘅力量大到唔单止系直头可以话佢 full extend， 佢可以令到成个美洲震动嘅。 嗯。 哦、啊，咁 咁即系咁形容都唔知有几劲。你不如你话佢其实可以打死呢个啊华嘟嘟啊，即系呢个啊 Fano。如果 Fano 冇无限手套喺手嘅话， 系佢。佢冇打死到，打到佢射咗要即刻撤退啫。 咁同埋佢可以同阿霍可以打嘅，即係阿B型合衣咁啊嚇。係 佢 明嘅，大家。 佢本身已經係即係佢唔止一噸嘅，佢接近科學咁啊咁嘅力量啊，再加埋佢啲無疑超能力，即係控制野藏嘅力量，佢唔需要開口，佢都可以接近哭咁嘅力量去同佢打嘅。 系啦，咁所以大家去想象下佢应该系几犀利咁，但系你睇个真人版吓冇力量嘅，即系佢除咗开声震爆嘢之外就冇啦，即系你以为睇紧 妈火里面，我谂除咗 Thanos 波华之外，我谂到佢噶啦。 即系我谂佢呢度系变咗阿包租婆咯，系咯，其实系得呢个私交公嘅啫。 哦，咁啊，咁啊，但系你 Medusa 你都系啦 ，Medusa 其实啲头发唔会停嘅，头先讲咗句，但系佢呢度，佢呢度完全好似冇 搞笑。佢俾嗰个废柴咧，即系嗰个头先你讲个 Backbone 个细佬咧，剃咗啲头发啦，咁结果佢变咗skinhead 咁啊，咪冇任何能力啦，变咗系打交啦，净系。 佢唔止啊，佢有即系。佢有精神，佢有念动力噶。 冇嘅，呢度完全冇咗头发系废咗嘅。 O、okay, K， 即系佢有头发一阵系好犀利嘅，的确。咁即系啲人都唔痕到佢身嘅，但系佢一冇咗啲头发就冇用嘅，即系唔系即系佢都唔其实都唔识武功嘅，只不过佢即系有刀仔咪吉人咁咯，即系嗰啲咯。学你话斋系烂仔胶咯。 喂，即系所有嘢，喂，其实佢充当到咁唔超人咁。咁其實 咁佢唔係話唔超人，即係佢係佢個個都係講個原本都有一種能力嘅，不過佢就一係就唔用啦，一係就冇咗啦咁咯。咁 好似 咁佢如果 講你計 講佢哋咧 ，OK 明白。 因為佢俾只狗帶走咗佢哋啊嘛，即係要逃離嗰個原點冒險啊。咁結果佢哋就因為只狗嘅原因咧，佢哋個個都跳咗去唔同地方啊，咁咪散落咗喺唔同地方。咁但係好彩都係喺夏威夷啫，就唔係喺地球唔同地方。咁變咗佢哋就要揾翻大家，咁啊未嘅呢個未講到，佢已經散咗之後就變咗各自要去揾大家做圓場。 但係佢呢度好似啲造型正常啲喎，冇有羊腳啊，即係魚人，除咗魚人怪啲之外， 都有嘅。嗰、那個黑鬼嗰個都係有提嘅。 O K。 係有嘅。反而是有的，但佢平時穿鞋嘅喎。 O K， 佢嘅力量就係 跟住咗係有個題嘅啫。係啦，佢係抌底跟住就嘣咁樣咯。係啊係啊。咁嗰個中國人我就唔知啦。我見佢好奇怪嘅，佢可以好似又好似阿福爾摩斯咁咧，好似一開始就可以計曬你點樣打佢咁咯。咁但係其實佢 呢個 係特打嗰 part 就係功夫嚟。 我記得個名咁啊，識 F 字頭嘅，我淨係記得啊，嗰、那個就係佢哋個策略師啦。即簡單嚟 講，佢叫咩？ 佢哋個 Klanak 嘅 K A L N A K 啊，係就係佢哋嗰個帝國嘅點講咧？策略師啊，佢係可以計算到任何人嘅 movement 去打佢嘅，所以 但係佢係超能力嚟嘅，即係佢表現出嚟就係佢有好多字啊，好多嘢咁走出嚟咁咯，即係佢唔係話係 漫畫度就成日喺度玩點穴咯。例如同隻兵打嗰陣時一掂佢， 咪勁好多 喎，趴咗喺度。 係咯，即係我見嗰啲功夫都係麻麻地嘅啫。OK， 即係佢點解打到人咧？因為佢計咗啫嘛。如果佢唔計，佢就輸嘅。 佢雖然冇隻兵咁大力，仲得其實撐天共地添，但係佢可以打人隻兵。 係對兵你講係啊，神奇四俠入邊嗰隻 石頭人。地球人啦，佢可以打人。 一般人唔知嗰隻係叫咩嘢㗎 ？OK， 嗰隻係石頭人。 靠點穴咁啊！依度掂咗佢隻手，自己揼一聲揼咗自己個面度咁咯。 唔係咁，但係啊，石頭人都有得點穴咁啊，石頭嚟嘅喎。 佢唔係講佢控制 pressure point 啫。 係。 啊，即係控制。簡單嚟講，無用服嘅斗轉星移大法啦。 係，即係其實冇合片嚟啊。總之呢度嚇一個思考工一個又唔知。即係咪 Dota 嗰啲咪即係鞭子功咯，係咪？即係阿鬼仆嗰啲 類似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斗轉星移啦。 係啦，咁啊 Crystal 啊無端端變咗六脈神劍啊！咩事啊？睇《天龍八部》 啊！將《天龍八部》搬咗去，咁都 係冇錯， 未有化功大法啊！ 係降龍十八掌之類啊！ 哇，個個都降龍十八掌啦，係嘛？ 係吸星大法啊！呢个生死符啊，咁系嘛？ 系咯，咁啊，嗱，佢一路其实亦都有唔同种族嘅险啊，其实都有介入人类嘅历史嘅，唔系被晒。例如 Hitler 温曾经介入过去想帮纳粹德国嘅，咁样结果就系、是、发现纳粹德国本身嘅 agenda 其实唔系佢所讲嘅咁纯洁啦，咁仲系。但結果都想保護希特拉走嘅時候，但就俾美國隊長同埋 Human Torch 追上嚟，係暫生睇住阿希特拉俾 Human Torch 燒到變 barbecue 啦嚇。咁所以又 因為鬼人嗰時二戰佢哋已經喺度噶啦，因為嗰時個故事係講嗰時。係 係。唔係講翻啫，二戰嗰陣時當然唔會有佢哋啦嚇。咁用翻 Invader 嘅故事嚟介紹翻，原來佢哋啲種族其實都有陸續介入人類歷史啫。 明白。喂，我睇翻原來嗰只狗嘅設定話成二千磅嘅喎，咁我諗啊，另一個超能力就係因為砸死人啊。 都可以咁講。 係咯。但係佢點樣可以平時搏埋啲人到啲人唔會成個飛咗去嘅？我又唔明白。 喂，咁個個都 係佢啲 friend 度嗰陣啊，應該都飛咗。 個個都係佢飛得起一噸嘅，咁二千磅。 冇，我再講一次，呢個真人版係冇有嘅。佢哋係同常人係一樣嘅啫，除咗佢嗰個即係最。即係最識力場嘅超能力之外係冇嘅，唔覺得佢有咩超能力嘅。 O K， 係咁啊，大約啦，佢哋嘅就算冇嗰啲乜，就算冇二戰之後咧，其實佢哋都係智慧啦，遠勝人類啦，亦都科技遠勝人類啦。 呢個亦都唔覺嘅，係啦，我覺得佢嘅智慧係好低嘅，尤其是呢個皇帝咧，基本上。嗱、那個皇帝嘅個演員啊，都幾型仔嘅，咁但係咧 ，O K 喎個型仔， 係個型個外形都唔錯嘅，係咁咁，但係即係當然後屘換埋套西裝之後咧，咦，同埋加上佢嘅行為啊，即係佢嚟咗地球咧，原來戇居居個企條馬路度，佢都唔知佢真係車乜嘢都唔知咁又唔知要俾錢咁跟住啲差佬搭咗翻去，佢又無端端自己即係自己解咗個手扣，仲喺度笑咁樣，即係我即刻諗起呢個賭神啊！咁身頭之後變咗朱古力嗰個係啊，真係唔係真係嗰只 feel 嚟喎，唔係講笑。我點解呢個皇帝係變咗朱古力嘅喎，大佬呢個真 係。其實大部分嘅 human 都應該係咁嘅，不過佢啊、Medusa 同 Crystal 就唔應該係咯，即係長期都喺人類世界度佢哋。 唔係喎，你冇接觸過嗰啲嘢，你覺得好奇咁啊？神奇女俠都係啦，就因為冇傻噶嘛，冇變咗咧。咁你唔會變咗朱古力㗎？呢個真係有啲問題咯，我覺得。 咁可能講唔到嘢，就唯有傻笑嘅啫。 嚇、啊！唔知啊，總之佢個表現好奇怪嘅呢套戲，呢個真人版咁，可能佢覺得咁係分裂啩，但係我覺得，明明已經係成套戲最討好嘅角色㗎啦，呢一個 backbone 呢個角色已經應該係咯，做咯係。 昨晚睇咗幾個影評嘅頻道，就插到阿媽都唔認得啦！呢套嘢俾人 唉，唔插先奇啊！咁啊，講乜嘢？可唔可以大概轉述兩句咁多？ 主要都係話嘥料啦，同埋完全唔知道你唔講，唔係著翻咁嘅衫，完全唔知嗰班人叫乜嘢咯。 O K， 即係力量又唔同，班友又唔係做緊嗰啲嘢，咁做咩嘅？ 即係叫嗰啲名咁咯。 仲有同埋點解佢？他們已經在 Age of Shield 介紹了講完了 那為什麼完全又不交代他們有什麼關係啊那些什麼東西還要 Age of Shield 整班的力量都好像比他們強這班還要皇族的大佬 但 Age of Shield 沒有出過這幾個人的 沒有但 是他們 Age of Shield 那班恐怖分子的力量 都大部分強包括鄧波他們他們這裡真的看不到什麼除了所謂 CR 工就看不到什麼實力咯 嗯，系咯，好似好奇咯，好似 咁同埋成集嘢真系由头到尾都唔知讲咗乜咯，佢哋好多人都系觉得， 严 格嚟讲好似冇乜点交代发生紧咩事，除咗政变。 唔系， 好 噶，佢真系一件事嘅开始嚟嘅咋，咪有人要谋反，咁佢咪哦，咁佢咪嗰班人咪个个走晒佬，咁咪咁咯，跟住咪要讲我哋点搵翻大家咁嘅咋，咁有啲人又喪失咗佢嘅能力，咁有啲又嚇點樣咁咯？咁 即係簡單嚟講， 殺手去追殺佢哋咁嘅咋？ 簡單嚟講，啲人覺得成個嘢都好似一個空關咁啊！當然你因為始終係派羅一路要交代，可能十幾廿集咁先會講曬啲嘢咁，但係都未免急咗啲，同埋唔知做咩咯。 即係有人就話咧，如果你當翻佢係一個電視劇嚟講咧，咁佢就唔算好差嘅。咁但係你而家你事實上你搬咗上戲院做啊嘛，咁其實就唔能夠講話太精彩咯。如果你擺喺戲院嘅話，咁係咯，就係咁。 唔 係 你如果 即係你對比翻咧， 你啲人俾翻就 Dark Tower 咯，即係佢哋話 Dark Tower 只算一套戲咯。 冇錯。咁 Dark Tower 真係戲嚟噶嘛？點同咧？係 咯。 哦、啊。真係一套戲嚟噶嘛？係咯。 佢作用係一樣，我都係套電視劇嘅 pilot 啫。 哦，咁又唔同。你Dark Tower 咧，佢到時做到劇，佢講唔係講由呢段講翻嘅。 O K。 你唔可以話佢係個電視劇嘅頭兩集嚟嘅，唔係嘅。佢好似係講翻個即係嗰黑鬼個角色啊，即係後生咁，佢點解會變成咗而家咁嘅？即係佢好似係電視係講翻佢係主角， 即係 唔係 講 呢個頭仔 嘅故事啦。咁 O K 咯。其實三百年前啊嘛，一路佢開始 Dark Tower 已經係， 即係佢活咗三百年。 系啊， 咁、啊、我唔知啦，即系总之系讲翻佢个古仔嘅好就系，咁但系呢个电影入边呢啲演员咧都会做翻嘅，佢哋话就系咁咯。咁、嗯、但系你呢、這、一个Inhuman 咧就唔同啦，佢就你喺戏院睇咧，佢讲到明呢个直情系电视嘅第一二集，咁即系话咧到时电视做你一样会播翻嘅，你明唔明？ 所以即系话， 如果你话翻台咧就唔系噶，电视唔会播翻到戏嘅，就咁咯，分别喺呢度。 阿新年记唔记得当年阿士都玩过呢招啊？压骨人心， 你点会记得啊？新年我都唔记得啊！你问新年啫，你一阵问阿马仔嗰个啦，系咯？话不过唔得，得三条线，一阵要后岸你走先接到马仔啦。你话嗰个梁朝伟嗰套啊嘛，跟住就搏咗落去个电视版嗰套电视剧啦，不过阿士就嘥鬼气啦，系咯。不你話嗰套都算受歡迎㗎啦，阿哲嚟講係咯。 因為嗰陣時啲人深刻係好睇到鄧特希做嘅嘢就覺得 係。你唔好用呢個做例子啦，你不如講翻當年卡拉迪加或者無敵金剛嗰啲會似啲。 無敵金剛係的確係試過，但無敵金剛就唔係 pilot 嗰兩集係中段一啲 key episode。卡拉迪加就講佢嘅泥地球嗰度咧係新一季嘅 pilot 啦，算係。但系 佢都唔系话做咗第一集，跟住先做电视嘅，都唔系咁。 但系《无敌金刚》就都系平时咁上下，虽然场面大好多。 嗯。 啊，卡迪加就真系电影级数嘅。 乜咁《猿人集地球》又同唔同咧？定系其实只可以话系个电视？哇，因为套戏得喎，咁啊整部电视剧啫，系嘛？即系又可以话。《 猿人集地球》就因为都争咗三四年咁。系。咁佢系因为做电影得就所以咩？但系佢其实佢系专。接翻電影嗰個外傳嘅模式去 咁，但係到底有幾套嘢，佢係真真正正係成個計劃咁，係抌咗一套戲出嚟先，跟住就上電視嘅咧，有冇咧？其實由以前有冇真係咁咧？ 印象中我諗唔到咯，印象中諗唔到。 OK， 咁即係嗰時啊 ，Night Rider 即係其實都係電視電影嚟嘅啫，即係唔係冇上過戲院。 冇上過電，冇上戲院 嘅。哦，冇上過戲院嘅。OK。係。 咁 因為你話拍個即係叫做電視電影，咁呢個就好多電視劇都有嘅頭兩集係咯。咁但係就真係上戲院嘅咧，就其實係咪真係唔係正式有咧？以前 同其實轉電影就好似 X-Files 或者沙機咁係有嘅，但係都係因為做電視劇先拍翻電影版。 唔同咧，你係有咗電視先喂。跟住喂掂喎，跟住拍戲啫，咁呢啲多啲事啦。 又或者本身套戲受歡迎，好似Fanco 啊，或者 From Nice、From Dusk to Dawn 啊，依啲係套戲啲人覺得有gimmick咁再玩過啫。 咁但呢個你即係講緊而家無敵二殺啫，係嘛？即係套戲有套戲得喎，咁咪整套電影。咁就呢啲亦都多啲事啊。咁但係有冇真真正正係 咁樣做？ 哦，即系冇嘅，其实即系反而亚视啊，创先河， 可能未必冇啊，我唔知啫。OK， 好 OK， 好，好，咁但系呢一啲行为咧，其实系日本玩得最犀利噶嘛，即系将电视同电影呢个串联去互动联动呢样嘢，系咪？咁但系就似乎第二啲地区啊，就未系可以即系做学得到日本啦，系咯。 啊，当然啦，系啊，日本玩到连。無面超人啊，或者超人都係咁玩嘅，咁呢個係咯。 唔係咁，無面超人就一定係咁玩啦，即係意思平時嗰啲戲啊，即係佢會甚至乎係調翻轉整一輯電視劇嚟 sell 到戲啊嘛，咁到電視完就嗰集就跟住嗰個禮拜就上到戲，咁呢啲即係呢啲策略上嘅嘢就好似第二啲地區做唔到，因為可能太複雜啊，要即係如果要連動到嘅話。

另外一個最多人講嘅， 咁呢個我可以話，我可以見證你係從來都係啊，係冇改變過，因為我當年睇。 可能我哋呢一個新嘅歷史之 paradox 嗰度嘛。 嗱，咁仲有 Star Wars 仲有另一樣嘢嘅，就係、是、呢個 C3PO 咧。 只腳。 系啦，即其中嗰只脚咧，其实系银色嘅，唔系即个小腿嗰个位啊，系银色，唔系全金嘅。咁呢个咧，其实好大机会咧，系因为佢后屘出咗好多玩具啊，佢系成只镀金啊嘛，咁啊令到大家有啲错觉嘅。咁同埋喺套戏入边，因为佢都几闪啊本身，咁你都未必好睇得清楚，觉得佢系金啊定系银嘅。咁啊，但系如果你当年已经有买下啲即系电影入边剧照有苏剧照嘅任何嘢啊，包括日历，包括即系啲资料集咧，咁你嗰时都会见到其实佢其中一只小都系银色嘅，咁呢个唔系一个好奇怪嘅嘢嚟嘅啫。如果你从来都有做呢啲 research， 你一路都应该会知嘅。系 嗱，另 外我不如问你啊，我问多一样嘢。其实咧，好多呢啲咁嘅嘢咧，都系佢哋都系出边都系执人口水尾嘅啫。OK。咁啊，比卡超到底條尾有冇黑色嗰節啦？係 OK， 咁就好多人都會記得，咦？咁好似係有嘅喎，咁樣。咁但係其實大家就 mix up 咗咧，比卡超隻耳仔啊，一比卡超嘅耳仔係有一節黑色嘅嘛。咁其實佢條尾係冇黑色嘅。咁但係其實好似咧，佢又的確有另一隻唔係比卡超嘅嘢咧，係有個黑色嘅尾嘅。咁唔知大家咪將嗰個印象就撈亂咗啫，咁所以呢啲咧，嚴格嚟講，離開頭先講孟德拉，咁你直情係呢一個嘅叫做歷史人物啊，佢幾多年份死呢樣嘢就爭好遠嘅，咁一般就喺流行文化度嘅咧講嗰啲嘢，咁同埋多數都係一啲好接近嘅一啲字母啊，或者一啲好接近嘅嘢啊，就唔係兩個好差別好大嘅嘢嚟嘅。咁我或者我舉一反三啦，你既然比加超都可以做例子啦，都日本動畫，我不如問下大家，你記得初代高達 Alex 或者角啊，係白色定係黃色嘅 ？TV 版係咪？ 咩版都係。 OK。 基本上呢個係統一嘅嘛，咁其實好多人都答唔出嘅。因为好多人印象中高達隻角係黃色㗎嘛。 但我記得我屋企嗰部係白色嘅。 好多人印象中高達隻角係黃色嘅，係 OK， 咁但係其實係錯嘅。 二號先係啊 ，Mark Two 先係啊。 唔係，咁你而家睇啊，好多高達啲角都係黃色嘅咩？ 係，咁確實係。 係咪？咁因為咧，其實呢個都係嚟自佢早期設定嘅啫，但你實質睇翻佢個劇入邊咧，佢係白色嘅。 嗯。 咁你都見過阿寶劍戰鬥服係藍色啦，係咪？甚至乎開場唱嚇。即係嗰陣主題曲嗰陣，阿寶嘅 好多人覺得白色嘅，反而係 啊，唔係 好多人話白色係嘛啊？唔係好多人話白色， 呢個 係 因為佢又係早期設定嘅藍色嘅。OK， 咁呢啲其實全部都係喺你嗰、那個即係、就是、設定上咧，佢係的確有曾經出現過呢個咁嘅樣，但係實際個劇入邊係咁所以呢啲咧。我就唔覺得係真係曼德拉效應嚟嘅，因為你的確係有啲地方係見過嘅咁嘅色嘅，咁但係嗰個唔係正式嘅版本啫。 另外一個例子咧，就係、是、一啲新聞片令你嘅錯誤感覺啦。例如金艾迪自殺嗰日，好多人記得話架車度有四個人 ，四架 車同六個人嚟嘅。唔係架車係四人車，但係有六個人嘅，兩個保鏢夾硬 squeeze 咗落去啫。咁。后尾华盛顿时报登嘅嗰架车嘅照片系写住一二三四添嘅， 系 啊，系咪证明嗰系四人车？咁所以好多人嘅印象之中咧，就觉得佢系被金艾迪被刺杀系得四个人。 哦 ，OK。 啊，有冇听过最新有啲人嘅搞笑解释 Mandela Effect 嘅同强子对撞器嘅一啲关系啊？ 我嗰啲嘢吹到好大都有。 其中咧，因為雙咧，佢有段宣傳片咧，係成堆喺度跳舞啊，喺個強子對撞器嗰度出現啦。另外咧，中間有一段咧，有個胡鬚佬，嗰、那個就係雙裏邊嘅重磅人物 Doctor Evans 啦。佢坐喺度嘅就上邊奉上個牌咯，個牌上邊就寫住 Bond 一，下邊就寫住。Mandela 咁咧，啲人諗翻 Bond 一係咩咧？嗱， 你睇翻咧，邊個第一個做詹士科？係1960几年一個叫Barry Nelson 嘅人做嘅詹士科第一次出。 哦，你講黑白版嗰、那個。 係、Barry Nelson， 咁啲人就將兩樣嘢夾埋 Nelson Mandela， 咁就話應該同嗰個有關嘅，佢暗示咗。呢、這個其實 咁樣 算唔算極度搞笑咧？又或者可能嗰位啲 Doctor Harris 真係想玩嘢嘅。 嗱咁啊，咁啊咁啦，咁我哋系中意提出啲 original 嘅例子嘅 ，OK， 即系嗰啲周围口水尾嗰啲，我就即系无谓讲啊。咁我哋不如讲下一个，即、就、系、是、我哋都经历过一个曼德拉效应就系咩咧？就系、是、雷电侠啊。 哦，系。 吓，咁呢个咧好奇怪地咧，我哋班老饼啦，叫做苏花吓，叫做老饼啦，即、就、系、是、以前嗰班嗰时嘅日日睇到报纸个电视，同埋将个电目表念得熟过嗰本书嗰个啦吓。咁啊，我哋咧，基于我哋对电视嘅熟悉度咧，就是、你系冇任何电视节目可以做咗而我哋系会唔知道嘅，啊，即系你嗱，我唔睇系一件事啊，但我唔会唔知道嘅，你搞清楚呢两个分别啊，即系我可以我知道夜晚做同盟，但我冇兴趣，我唔睇嘅，但我唔系唔知道有呢套电视剧噶， 嗯， 同意啊，系咯，同意。 咁所以我唔係冇睇過，我即係同大家講呢咗，唔係我哋呢班人冇睇過呢個叫雷電俠嘅東西，而係呢我哋係肯定呢套嘢係冇上過嘅香港。OK， 咁因為當時我哋係咩時段會做卡通啊或者特攝啊，咁嗰啲時段我哋基本上都係報喺度㗎啦，即係例如禮拜日朝啊呢啲，咁唔會話你有做咗 嗰 啲 嘢。 就算你唔係都好，我哋係有跑節目表嘅。咁如果你有啲咁明顯嘅名啊，咩雷電俠啊，咩呢啲，咁我哋唔會唔睇下嘅。咁呢個冇可能嘅，因為佢做嘅時間都橫跨都好幾個月啦。咁仲話有重播過嘅，咁唔可能呢？有一套劇做咗幾個月，而我哋唔知道佢有即係、就是、有上過嘅，呢個係絕對冇可能嘅。OK， 咁好啦，咁呢個東西咧就係、是、你而家如果去任何地方問咧，有冇人睇過呢個雷電俠啊？咁你就會必定有人同你講咧，話冇做過，亦都有另一班人咧就會話咧，唔係喎，我睇過喎咁嘅。咁呢個好明顯咧，係絕對符合我哋講嘅曼德拉效應啊，即係有兩班人而大家嘅記憶係唔一樣嘅。嗱，咁我唔係話呢件事係到底係真係咁神奇啊，定係其實其中一方記錯，即係你先呢樣嘢咧，的確係符合咗曼德拉效應嘅呢個情況嘅。系啦，咁到底真相系点咧？咁啊，我谂要大家去library 啊，即系查翻当年嘅一啲嘅有冇啲报纸啊，或者一啲例如香港电视啊，即系咁样杂志里边有冇呢个节目表咧？咁样咁不过，如果个时空真系被改过啊，即系如果呢啲曼德拉效应嘅讲法咧，咁个节目表都改过噶啦，咁冇意思噶，系嘛？ 嗱， 系咯， 或者咁讲一啲 background 资料啦，你记得当年有啲书仔系纯粹得啲相。 唔係啊，但係如果我哋揾到節目表係而家係冇呢套嘢咧，咁係咪其實應該係另一個情況咧？係啦， 嗱，你記唔記得當年有啲書仔，例如超人啊咁，定係 一蚊嘅一蚊書仔啊嘛，喺啲酒樓下邊好多嗰啲書報攤都有 嘅。啲七彩嘅書淨係黐曬啲劇照啊，或者嗰啲乜嘢，的確出過無電俠雷電俠嘅，咁所以啲人嘅印象就來自呢啲書仔啦。 即係有可能係 咁，呢個係我哋呢一方嘅一個講法啫。但係你對翻佢哋話睇過嘅一方，佢哋係話佢真係睇嗰套嘢嘅 ，OK？ 係。佢因為佢哋連劇情都講得出嘅，咁佢亦都講得出當年嗰啲裏面嗰啲武器嗰啲名嘅喎，即係好似我哋會記得 啲 咁啲武器咁嘅喎，係啊，譯名嘅喎，咁變咗即係嗱，我哋唔能夠話以我哋一方咧就話喺嗰邊記錯啫咁樣。即係我唔敢咁講先，因為我哋唔剔曬，盡量好嘅我哋節目，咁其實咧，大家可以去真係研究嘅，我覺得呢個雷電俠嘅呢個 case， 因為呢個係香港嘅一個 original 嘅一個 case， 嗱呢個 case 係我提出嚟嘅，因為其實就算好多年前問嗰個其實都係我嚟嘅 ，OK， 我搞翻清楚先，即係十年前問嗰個都係我嚟嘅，即係問大家有冇前有冇睇過呢出嘢，咁其實都係我嚟嘅。咁啊，發現呢一個曼德拉效應啦，當時又我都唔知道有個咁嘅名稱，我只不過覺得好奇怪，就有點解有啲人話睇過，有啲人冇睇過嘅咧，咁我係問過唔同嘅人嘅 ，OK， 咁的確係有兩批人嘅， 咁呢兩批人嘅佔嘅比例都幾大㗎喎，即係你唔好以為係少數。係啊，咁所以呢個絕對係一個香港 original 嘅一個曼德拉效應嚟，咁大家有興趣嘅聽眾呢，真係不如去查一查，即係或者去 library 查一查。 係囉，查一查啦。不過我而家睇到 聲稱話佢做嘅年份係其實係同銀面飛俠嗰段時間嚟嘅，如果我冇搞錯嘅話。 OK， 因為嗰時就佢哋係有講過個日子，咁就我而家就見到網上佢自己有寫嘅，不過就我要抄翻，係啦。阿新李有冇喺 Facebook 啊？ 係做乜嘢？要翻 咪抄翻佢嗰度記載話，其實佢係幾時做咯？即係嗰啲話佢有做過嗰啲啊？ 哦 ，OK， 即係有上過，無線有上過嗰啲，有冇？有冇？即係我有寫翻喺個嗰、那個羣組嘅，其實 佢話係咩？1977年啊！ 嗱，1977年9月24日到呢個12月10日嘅， 係啊， 咁啊做咗26集嘅，佢話其實都係26集嘅啫。咁啊，重播咧就喺呢個1979年1月6日到7月28日， 咁快 係嘛？哦，唔係，佢好似仲有嘅，因為佢可能中間又斷咗攬嘅，即其實係。 O、okay。 K。即係日日播咯，如果要 我 要及翻 就。我下一決定要揾翻，係啊。揾唔揾到？ 下一決喺邊度啊？即 係。咪即係你要睇翻㗎啦，係啦。Okay。 即係可能佢有機會重播一陣，中間唔知咪有斷過啊嘛，即係有機會係嘛，係咯。因為我的機又比較慢啊，你想我揾你等一下，你講下第啲嘢啫。 另外佢有一度咪寫咩睇先，哦唔係另一套嚟嘅，呢個係咩電？認錯係雷電俠呢、這個電光科學人嗰、那個、哦、，OK， 你係另一套嚟。 唔系咁呢个都 系好多好似样 嘅，即系话可能会唔会有啲人系 mix 湿咗？ 系咯系咯，即系啲样又系有啲似咁 样。 戴眼镜咁样。 睇翻如果百度登出嚟咧，佢就话1977年喺香港播，一度亦做电光侠嘅。 吓，咁啊仲离奇啦吓，因为一般啲人都系叫做雷电侠啦，即系你搵到百度竟然有咁讲啊？ 是啊， 咁样样。 咁佢话几时啊？有冇日子啊？ 77年啊， 冇日子。 讲77年，等下个博客。 吓，咁样。 OK。 嗱，咁我唔知啦，系咯，咁我而家再睇翻佢都系话系1月6日，即系79年重播，1月6日到7月28日咯，佢都系咁写。 哇！咁，一個禮拜 一集，一個禮拜做一集啩，係咯係咯。 O K。 冇啊，佢都係咁啫，唔係斷咗，冇斷到，係啊，就咁咯，冇錯到，係咁啦。O K。喂，咁啊唔知啦，咁呢個都係佢網上嘅一個咁寫啫。O K， 咁係咪即係佢又唔係話睇過嗰啲人記得個日子咁犀利？係咯，呢個我係屬於網上揾翻啫。咁大家可以對應一下，喂，抄一下到底當年啊嚇有冇？有冇呢個記錄呢？咁有冇節目表係真係有寫呢個雷電俠嘅呢個劇集呢？咁就咁啦嚇。咁如果你喺佢嗰個年份而揾到當時嘅節目表係冇嘅話呢，咁當然我哋唔知個實質幾時數啦，因為有聽眾就話佢睇過呢，佢就記得係星期日朝嗰啲節目嚟嘅咁樣。咁但係我哋網上睇佢就冇話佢係禮拜幾，但係呢啲日子係你可以查到㗎嘛，即係例如佢話9月24日。咁假如24本身係禮拜幾，咁咪應該有個、 啊、 即係會有個禮拜幾咯，係啊。咁又即係佢重播由1月6日開始，咁即係79年1月6日到底係禮拜幾，咁應該查到㗎嘛，係咪？照計 當然啦， 係咯係咯，咁所以其實都唔係話好難去追索嘅。咁大家可以真係有興趣追查嘅朋友就去睇下啦。因為我相信我哋嘅聽眾反而咧就唔同其他節目嗰啲咧，就大家好 enjoy 嗰種集體大話，即係大家話有鬼就有鬼，唔會即係。其實我哋嘅聽眾反而好多好想去知道翻個真相啊，係啊，咁我就唔係我就唔想判斷到底有冇曼德拉效應啦，咁大家可以去嘗試拆解呢個謎，係啦，咁香港版本我就 嗱，我頭先啱望緊一啲雷電俠當時出嘅書啦， 係， 咁就其實有講到咩嚇有一啲畫出嚟嘅，即係漫畫版本啦，咁啊有咩雷電首都啊啲咁嘅嘢嘅。 啲消息係有寫落去。 唔係，咁但係你睇過嘅人，佢哋話喺睇嘅電視嚟㗎嘛。 明白。 你唔可以話你見到有書咁啊，即係你就話一定係佢睇咗書所以記錯㗎，係咪？咁冇你證明唔到㗎，係咪？咁其實你揾翻個節目表咧，的確係一個比較好嘅方法嚟。 嗯。相對我 official 啲啦。 因為既然係由冇改到有啊嘛，咁照計節目表咪應該就算俾歷史改寫，都應該係有啊。即係嗱，你當有曼德拉效應啫。 係。 咁咪應該係有啊？但如果節目表揾係冇，咁第一就最少證明咗嗰個節目，即係而家話嗰個日子係錯先啦，係咪？ 嗯。 即係佢話播映期個日子係錯啦，如果嗰期間都冇呢套劇，係咪最少啊？係咪？係咯。咁所以大家試下揾下嘅，就係咁啫，係啦。 好。 咁啊，都係啦，咁啦，係咯。咁如果大家對呢啲題材有興趣，咁我都知大家係有嘅。不過就我哋以往係曾經諗過係要開多一個環節，或者甚至乎另一 part 嘅節目咧去講一講，即係呢啲嘢嘅。不過總之後尾我哋又冇咁嘅資源再去做啦。結果係嘛，你知我哋啲人手都非常嘅嚇緊迫，係嘛？咁啊，換轉係咁啊，不如試下我哋提出下呢啲話題嘅時候，咁有時楞得到，咪節目講兩句咯，係嘛？ 嗯， 係啦。咁啊，實質就因為我哋都希望咧嚟緊想搞啲聚會啦，咁樣喂出到嚟大把嘅咧傾啦，大家係嘛？咁亦都大家可以發起即係有興趣嘅朋友去，即係嘗試真係做啲調查，即係如果係講香港呢啲係嘛，咁咪過癮咯，係嘛？咁啊，唔係淨係話我哋即係吹咁啊，即係冇意思嘅，淨係吹嚇，係咯。咁啊，相信大家都對呢啲神秘嘅嘢其實有興趣，但我哋會從一個比較理性嘅角度啊，咁去 find out 下到底啊，其實即係有冇呢啲嘢嘅咧？咁會唔會咁好啲？都好過而家啲 big channel 咁咧，係咁碌係嘛？ 係。 係咯，即係佢都唔理真定假，係咪？佢總之有人講啊，佢又播啦，係咪？我理得你係係嘛？乾坤一開又好，定係？胡慧聰你鬼你啫，即佢求其啫嘛，係咪？你有話題啫，佢真假就講。喂，有人就話真假唔重要啊，大佬。 咁樣樣。 咁我唔知道大家覺得真假重唔重要啦，係咪？相信我哋嘅觀眾覺得真假係非常之重要咯，係咯，係咯，就係、是、咁樣咯，係啊。好啦，咁啊，係咯。喂，其實講漏一啲嘅，因為咧，我哋就話其實呢、這個。香港版即係呢個版咧效應，其實就啲錢都叫 Candle Cove 嗰樣嘢。Candle Cove 係咩嚟？其實係唔係嗰個Channel Zero 啊嗰度講先嘅，就嗰個都係攞咗呢個古仔嚟講嘅啫。即係佢哋之前其實有介紹過㗎，叫做靈異頻道啊，靈係靈一即係數字嗰個靈喎，唔係鬼嗰個靈喎。即係佢中文係咁叫嘅靈異頻道咁嘅 Channel Zero。咁其實佢係其中一個篇章咧，就係、是、講呢、這個Candle Cove 即係就係呢個蠟燭灣啊，咁其實佢裏面個古仔就話，即係佢個故事就話嗰個係一個心理學家啦，咁佢就兒童心理學家啲，咁佢就話翻咗去以前佢嗰個佢即係佢細個嗰個鎮啊，就翻咗去咧就調查翻八十年代嗰陣咧，佢一個即係其實佢有個孖生兄弟，當時細路仔嗰陣已經係失咗蹤，咁啊同埋嗰時失蹤咗好多細路仔，咁佢就覺得咧係同嗰時有一個好怪嘅一個電視節目，一個木偶劇嚟嘅，即係佢個版本係一個木偶劇嚟嘅 Candle Cove。是咪咧？係佢個版本定係真個版本咧？係，唔係因為呢、這個嗱咁講，即係總之係咁噶啦。其實嗰、那個呢、這個就純科幻故事嚟嘅啫，科幻劇嚟嘅呢個。咁但係咧，其實呢個 Candle Cove 咧就基於一個即係網上嘅一個故仔，即係其實同阿恐懼鳥講嗰啲一樣嘅啫。即係好似嗰啲咩蘇聯咩唔瞓覺實驗啊咁嗰啲咧，其實都係嚟自一個叫 Creepy Pasta 嘅一個網嘅。咁而嗰個網咧，其實顧名思義講到明咧，其實係好似。中國嘅起點小說網咁嘅，即係其實俾人投稿嘅啫。咁但係佢就主要係投恐怖故事嘅，講明係故事，你都查到作者嘅 ，OK， 絕對唔係真實事件嚟嘅。咁啊，唔知點解香港好多人吹到呢啲係真事啦 ，OK。咁我就覺得好都幾悲傷嘅真係，即係明明其實係一啲故事嚟噶嘛，咁啊即係 Dark Tower 啫，係咪？即係阿 It 啫，係咪？即係 Stephen King 咁，人哋明明係一個創作嚟嘅，一個好好寫得好好嘅一個故事，啊你又話係真人真事，喂，其實係有作者嘅，有版權嘅，你搞清楚。 嗯。 其實我又唔知點解咧，可以咁樣去即係啲人出書咁樣喎，咁其實你咪應該要俾版權嗰個原作者嘅咧，即係等於我冇可能印咗阿 Dark Tower 落去。我出本書講 Dark Tower 㗎，係咪應該？ 嚇， 得唔得嘅咧？ 即係我唔知啊，我問一下，我真係唔知得唔得嘅，係咯，即係我可能我當評論佢或者可以嘅，係咯，咁但係如果我直情講嗰個古仔應該唔得㗎嘛，我應該要俾版權㗎，係咯，有作者啊大佬，係咯，有作者㗎大佬，係我講翻清楚先，其實係故事嚟嘅 ，OK， 咁所以呢個 Candle Cove 都唔係真嘅。咁佢裏面的確就係好似呢個雷電俠咁，就佢就話嗰啲啊係喎，就已經講咁耐都冇講係咩嚟，我講簡單講，咁就話咧嗰即係嗰個年代嘅細路仔咧，其實佢故事好簡單嘅，係一啲網上嘅對話嚟嘅，咁有啲網友喺度傾偈嗰陣，佢就話其實古仔嚟嘅，有嘅虛構，咁就傾開就話啊細個有冇睇過一套咁嘅電視節目啊？咁我話有喎、啊，睇過喎、啊，咁其實係啲木偶劇嚟嘅，咁就話有啲海盜啊，有啲咁嘅骷髏怪啊咁嘅，咁但係當然佢啲樣係。suppose 就得意啦，但系佢就好詭異嘅，嚇。咁總之輾轉個個講下講下，就講咗中間好多怪嘅劇情啊。咁有啲又話佢試過係發夢，係見過一段咁樣嘅嘢。咁有啲人就認佢就話唔係，我成日睇過有一集就係講嘅呢樣嘢。咁總之佢中間講好多古怪嘅嘢嘅，都唔知係夢啊定係真係個劇集嘅劇情啦。咁去到最後啦，最後咧，咁你都覺得冇嘢啊，咪又係曼德拉效應啫？呢啲係咪？即有啲人就話冇喎，冇呢個劇嘅喎，係啊。咁但係最尾有個人就話啦，佢話佢問翻佢阿媽，即係而家大人嚟嘅嗰個人，佢話佢問翻佢阿媽，記唔記得以前佢細個同佢啲兄弟咧就係睇呢個劇，個媽話記得，咁係點㗎？咁佢媽話嗰時你哋咪話無端端又話睇嗰出乜鬼蠟燭灣，但係其實你哋係對住個電視扭咗去個雪花，跟住望住半個鐘頭咯，完場，呢、這個就係個故事啦。咁即係撞鬼咯，即係話呢班友就係咁啫嘛，係咯，就咁簡單啫嘛，係咯，係咯。咁當然佢嗰、那個靈異頻道嗰、那個就直情甚至乎講到佢會其實有隻怪捉啲細路仔添啦，有隻係牙嚟噶嘛，即係成面都係牙嚟嘅。 嚇！ 唔知有冇印象啊？大家係即係你當好似嗰啲成面係鱗片嗰啲怪，但佢唔係鱗片係牙。 咁咩？ 係咁啊，好肉酸嗰啲嘢，唔係即係其實佢唔係肉酸嘅話，如果你有密集恐懼症，你就唔好睇啦，你會覺得好驚。系就系、是、咁，好咁啊交代埋啦，唉、哎，连呢、這个咩 Candle Cove 啊，连咩 Creepy Pasta 都交代埋啦，得唔得？ 系好， 系特大张啊 ，OK， 好，喂，好，咁唔该晒韩永先，系啦，今日讲埋呢个曼德拉添啦，系啦，咁啊，系啦，咁啊，都多得 有一样嘢，有几多人拗嘅， 系， 讲埋曼德拉，就是、阿波罗雪糕嘅串贩， 哦， 系，你讲香港啊？ 系啊， 哦，点样咧？ 大家知阿波羅應該點串嘅啦，正式阿波羅 A T T， 阿波羅啊嘛，有第二個串法嘅咩 ？A T O L， 但阿波羅雪糕同雲唔係咁串噶。 哦，係咩 ？A T T， 係 咁，我真係冇留意，真係冇乜留意。 A T T O L O， 哦，係咁噶， 都記錯咗，咁然後有啲人就話，咁算唔算曼德拉效應咧？ 哦， 你睇翻，但係而家係改咗嘅。但係我係阿波羅嘅串法，都係變咗 A P P O L L O 嘅，但係都唔係阿波羅。 我記得唔係佢真係用中文寫住阿波羅嘅咩？ 係佢有英文名。 但係佢係啊，都有個英文名 啊。冇留意啊，冇留意 啊， 冇留意。係啊，當時咧一揸住。 呢啲就一般人都冇留意出阿波羅，所以就大家諗。 通常揸住嗰條雪條咧，第一時間就搣咗張紙啦，鬼理佢，理鬼佢啊！ 大家都覺得應該 好留意啦嚇，呢個係 阿波羅咯。 系咯系咯系咯，直覺咪覺得係阿波羅咯。哦，原來唔係 ，OK。 唔係咁串噶嘛。 哦，原來係。咁呢個真係冇留意，呢、這個我都冇留意，係啦。我因為我真係太想食雪條啦，快快脆脆搣咗佢。 呢個就係其中另外一個黑啲講嘅所謂曼德拉。 係。唔係咁，但係會唔會我頭先講雷電俠呢個會符合啲啊？ 呢個更加啦，係咯。 係咯，即係你真係有兩班人係一班話係。有做過呢套嘢，即係講香港啊，日本當然有做過啦。日本72年嘅作品好舊啊，咁香港有做嘅，香港冇做過，咁其實即本來應該好清楚噶嘛，係咪？即大家應該都好肯定蒙面超人係冇做過 V3 之後嗰啲啊，係咪？唔會搞，唔會記錯啊，係咪？咁但係都有網友話咧，佢都有聽過人話佢睇過電腦奇俠，即係叫01啊， 係。 但呢個咧就好少啦，呢、這個就好少啦。我相信呢個係非常之小眾嘅嘢咯，係啦，係啦。咁呢個記錯亦都唔出奇，因為咧電腦奇俠做到最尾嗰集咧，即係阿次郎做最尾嗰集咧，佢的確有話下集預告係做零一嘅。咁但係跟住下個禮拜就冇做啦，係冇做。 係啊，正如蒙面超人一樣，係有 X 嘅預告片出現嘅。 喺大个礼拜就冇做到嘛。喂，咁你讲卡邦都系啦，佢都话下集做谢邦噶，咁个个都系，个个有后续都话下个礼拜做第二个嘅。咁、 哦、因为佢系跟翻佢日本嗰、那个嗰、那个照播 埋出嚟。最后一集嗰、那个最后嗰、那个，唔系，但系佢最好笑咧，佢真系配埋音都好笑啊嘛，即嗰时留低。 下一集记住留意咁，但系。 系啊，记住留意收睇喎。咁但系点下个礼拜冇得睇 X 社啊，或者冇睇谢邦嗰啲搵笨啊，咁或者冇得睇零一咁，咁其实系冇得睇嘅，的确系，系啦， 咁 啊，但系仲有啊，我再补多句喎，因为咧中后尾啊，去到 VCD 时代咧，无论零一啦或者嗰堆咧，其实系有出翻 VCD 啊嘛， 系， 但雷电侠系冇，系冇啊，系冇出啊。咁所以其實佢哋喺邊度睇過雷電俠呢，其實係成一個好，即如果佢真係係睇過片嘅話，其實你唔係咁多即邊度可以睇到雷電俠呢，其實呢個就有一個問題。 我記得就淨係搵到啲片段啫，你話正式 嘅。唔係有成集嘅，唔係集集囉，但係同埋唔係講好似又唔係日文又唔係英文嘅叽哩咕噜，即係唔知邊個國家配嗰啲呢，嗰啲版本。咁變咗其實啊，佢喺邊度睇過呢，咁因為你零一其實你記錯真係睇 VCD 唔出奇㗎，因為真係有㗎嘛。 嗯。 係囉。係。咁囉。咁囉。但係雷電俠的確係奇怪㗎，係一個比較奇怪呢個例子嚟㗎。同埋你話睇過嘅人係真係好多啊，唔係講過有少㗎，好多㗎。係啊。咁所以呢個我就係值得大家研究研究㗎。好冇。 好。 咁大家去睇下。好啦，咁如果我哋之後啊個聚會有個詳細資料呢，咁我哋會公布俾大家，叫大家去。大家一起嚟傾下偈啊，好嘛？ 好， 系咯，咁到時可以出嚟傾下啦，系啦，咁咩都可以傾，系。不過 anyway， 我哋而家地方就初步借到嘅，但系我哋冇凳坐啊，因為急嘅地方，咁唔知道大家有冇辦法解決坐凳嘅問題 ？OK， 系講埋呢個啦，好嘛？系咯，大家諗下冇計，系啦。 好， 系好，好啦，咁唔該曬韓永先。 好啦，咁啊接埋阿馬仔入嚟啊 ，Hello 馬仔。 係，大家好。 係。 喂，咁啊 ，Sunny 啊，都有睇 Dark Tower 啊，咁补两句 Dark Tower 先好冇？我哋翻翻嚟再讲啊，要问好冇？ 好，咁其实呢个 Dark Tower 咁啊，我睇个感觉都同其实啊 Task 嗰个差唔多嘅，我都觉得其实佢呢套都算拍得 OK 啊，以呢个即系全新嘅作品，即系我哋讲系全新啊，即系因为我系冇睇小说，冇睇成啊嘛，吓，咁样以一个独立作品嚟睇，我觉得都。啊，冇問題啊，都有打得都算 OK 啊，嚇，有即係嗰啲戰鬥場面啊，嗰啲都有，不過就相對個感覺係少啲嘅，嚇、啊，咁但係你話好唔好睇都好睇啊，咁但係唔知點解外國嗰個評價就會差到咁啦。咁同埋 咁唔知啊，因為佢書迷同唔書迷都唔鍾意，即係兩邊都討好唔到啊。 係啊，真係唔知點解。 書迷唔鍾意好簡單，因為佢改曬啲嘢嘛，咁一定唔鍾意啊。咁唔係書迷呢，佢又唔係覺得好好，即係好豐富啊。咁但係佢啲書迷就話其實本來好豐富嘅，係佢將佢變咗好似好單一咁嘅啫。係就咁啦。 咁諗落 咁同埋其實你黑人係咪？即係揾黑人做係咪一個聰明嘅選擇呢？因為原先個男主角應該係奇連伊士活咁嘅款嘅一個男仔嚟嘅，即係其實係白人嚟嘅。 哦，咁樣。 即係好奇怪啊！你本來係華人嗰啲角色咧，你就 white wash 人啊嘛，即係走去變白人啊嘛。 係。 咁原本係白人嗰啲，你又走去變黑鬼啊嘛？ 咁。 唔知做咩嘅喎？即係要改下先安樂嘅喎，咁咪唔變埋女人咧？ 真係變咗呢個 face daylight 啊嘛！ 我唔知佢啊，即係總之黑啊變白，白啊變黑咁得咗咁樣，唔知做乜係啦。 仔又變女啊！ 呢一個係咯係咯，咁呢一個係咪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咧？係咪好政治正確咧？咁我都唔係好明白嘅。咁如果原先嗰個係一個白人嘅牛仔嚟嘅，咁唔會好啲咩？咁樣唔知係啦。 係咯，咁應該個感覺上應該會啱啲。 但係事實上，你而家連七合當購置都係換咗黑人 嘅 主角，加咗華盛頓。你喺啲咁嘅差唔多係南北戰爭嘅時代，咁你覺得會唔會黑人係咁係 leader 啊，或者係咁樣係一個會唔會有呢啲位置？佢仲做喺黑奴啊，應該係嘛？ 係咯，唔出奇。 咁啊，唔知啊。OK， 咁佢哋呢啲係一啲政治正確咯。咁我覺得，咁但係咁你係咪會破壞咗個原作？咁佢哋自己諗啦。係啊，咁事實上出場嘅觀眾都係唔中意啊嘛。 嗯。 係咯。 咁、那個電影反而都係以個細路仔嗰個視點作為主角，係個細路仔，但其實個主角係嗰、那個係嗰個槍手咯，係啊，但係而家槍手就慘變成 Obi-Wan 嘅啫， 係啊， 係啦，咁你中唔中意咧？咁唔知嗱，我都覺得就咁睇一睇套戲嚟講咧，睇下 OK 嘅。咁同埋我自己會 appreciate 嘅咧，佢係改編咗咧，佢係由比較係魔法咧，就變咗做科幻嘅。 哦， 直情係科幻嚟嘅， 你睇 呢個呢、這個真人版係啦， 係除 直情科幻， 除咗唔知點解嗰個對方個 boss 個魔法到底係點樣嚟之外，其他基本上都解曬咁滯。 咩 boss？ 啊？ 咩 boss？ 唔係嗰個黑衣人，個 man in black 嗰句講到。 咩 boss 嚟講 ？boss 個 boss 嘅魔法，佢唔係魔法嚟嘅，其實嗰啲係超能力嚟噶嘛。 嚇、啊！唔係咁，但係佢 根據佢呢一個電影嘅版本咧，佢咪即係同個細路仔一樣，即係都係有嗰啲能力。 嗯， 唔系超能力啫嘛，咩唔系魔法嚟啊？佢话系啫，你觉唔觉得系魔法？ 咁啊，确实吓，又唔系。 佢表现出嚟，佢都系超能力啫嘛。咁咪所以讲咪就系话，佢呢度个版本变咗系，即系一个好科幻嘅解释咯，系、 嗯、 咯。咁就唔系好似佢小说入边，其实系的确系魔法嚟嘅。 系， 因为佢 crossover 咗几个其他嗰啲 stand 啊，嗰啲古仔，其实都系呢、這个，都系马修呢个角色嚟嘅。但佢用唔同身份，因為佢名唔同嘅，但其實都係呢個人嚟嘅，係啊。咁、啊、但係呢個人原本係勁到係好似黑武士一樣嘅存在咁。咁你喺呢個真人版，佢咁就俾人做低咗，會唔會好失望啊？如果你係書迷， 嗯，都會嘅、 啊。即係你可以理解㗎嚇呢啲嘢，係咯。咁但係你話咁討唔到一班唔係書迷咧，咁唔係書迷可能又嫌呢個故事係啲老土啦，即係玩牛仔開槍啊呢啲咁樣係嘛？ 咁故事套路亦都好武俠片咁樣 好冇畫片啦，亦都唔係覺得話好新啫。呢、這、一個咁嘅，即係好似呢一個嘅，即係故事 idea 係咪？咁、嗯、但係其實佢係好多原著嘅嘢都冇咗咯。即係其實係係咯，佢哋睇過嚟就話嚇咁咯。anyway， 咁我唔敢點批評啦，因為呢個係一個 Stephen King 一個名著嚟嘅，話、 嗯、 唔定喺文字嗰陣係好睇嘅嚇。咁但係喺電影上嘅表現就事實上係失色咯。咁到底能唔能夠？即係嚟緊預期嘅2018年嗰套電視劇會可以預期做咧，咁即係如果個電影都唔係太得嘅時候，咁就係咁啦。 嗯。 咁有冇？有冇嘢補充？冇就等個馬仔繼續講啦。咁、嗯、連埋呢個二人族嘅電影啊，嗱咁玩法嚇。咁馬仔有咩意見？ 嚇，我覺得係近時鬼佬都有呢啲，即係做過一集喺戲院或者咩咁，最有套戲出完之後出電視劇嘅。咁但係中間嗰個時間就冇曬啲嘢嘅。 咩？頭先我問過韓遠，韓遠話其實都唔係嗰個第一集嚟，佢話其實係中間攝入去嘅都係， 係嘛？反而係中間啊。 係啊，即係佢話咩卡迪加嗰其實係中間嗰個先係咯，唔係頭一個故仔。 嗯。 即係佢做下接咗一個電影咁啊！佢話我唔知啊，我都搞唔清楚，因為香港咧就好抵死嘅，真係明明係電視電影嚟嘅美國，但係佢調翻轉走西戲院做啊嘛， 嗯， 係咯， 係， 咁所以都搞得好混亂嘅。到底其實喺美國佢係電影啊，定係佢係只不過係電視電影咁嘅，都唔係搞得好清楚，係。 唔係，即係但係我覺得係近時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就。在外國多啲，咁中間嘅時候冇曬，係日本就反而會有。 我哋日本就直情而家發揚光大啦，將呢樣嘢嗰個連動好犀利啦。頭先都有講， 一頂下整下，好似就變咗而家反而鬼佬跟翻呢樣嘢嚟做，反而嗰而家變翻咁樣。 但係你覺唔覺得佢根本連動唔到啊？頭先有提過㗎呢樣嘢。 哦，咁佢個質素差好多，佢好似硬係要分開電視同電影係拆開唔同咁樣。 你連動係講緊 timing 啊嘛？ 係啊。 系咯，你今年上到戏，下年做电视剧仲联动， 系就系、是、呢个佢而家鬼佬个 project 系有，但系佢做唔到好似人哋即系同一时间出咁咯，即系你好似啲公仔咁咯，难啲咯，即系唔会话套嘢一上跟住即刻有公仔或者咩嗰啲咁咯。 喂，日本个联动系日对日诶，对埋同一日啊，即系电视剧做到最尾一集，其实就博落去电影嘛，咁嘅嗰日就系电影嘅第一日上画嘛。 嗯， 即系人哋可以做到咁嘅，或者你啲玩具都系啦，嗰日出嗰只超人嘅新 form 咁，咁可能嗰只公仔就嗰个礼拜出噶啦，即系人哋配合到天衣无缝，咁你做唔做得到咧？

无线系一个牌子，唔系佢真系无线啊嘛。 吓，金楼吹水嗰只。 五星酒店系个系个系个酒店个名叫五星酒店，唔系间酒店有五星级嘅，系啦，系咯。咩港台群星豪华游，唔系有咩群星，系有班亚星。 系。 即系都系稳定嘅 嘛，系。鲍鱼面啊嘛，但不过鲍鱼系个牌子名咯。 哦，咁有嗰啲汁嘅，系咯。 嗯， 你 大 包出一丁猪骨汤，有冇猪骨汤啊？ 咪咁近时其实 系嘛？ 近时美国即系佢本身搞嗰啲电，即系喺戏院上嗰啲电视剧嗰啲，会唔会好啲咧？咁我想， 你讲你个黑白时代？即系你试过即系做清风侠啊嗰啲时代， 即系或者我啲即系早我嗰时即 系，唔系唔同啊！嗰时根本连电视机都唔普及啊嘛， 系 咁变咗啲人咪真系去戏院睇咯。佢其实系唔系其实呢样嘢当然系啦。而家根本佢哋攞咗嗰时嗰个模式又套咗嚟电影， 系咯，我 系 做翻去之前。 所以而家戏院嗰啲电影其实就是一集一集嘅电视剧，唔完噶嘛。即系原先就系咁，但系佢而家最少你拍嗰啲都系电影级数嘅嘢啊，即系个模式套路似电视剧，即系 Marvel 啊，即系一套一套咁做落去唔完嘅。其实好似个长篇剧咁嘅，咁但系佢个 quality 佢都真系一个电影嚟噶嘛。 电影系啊，系啊。 咁但系而家整下整下，佢竟然可以将电视剧真系电视剧咁嘅嘢就咁摆到戏院做就，我觉得今时今日真系难啲咯。 吓、啊，同香港嗰啲套嘢唔上嘅摆上去。戏院临出碟前出一出咁叫上个戏院差唔多嘅，其实， 咁睇下你拍嗰套嘢系电影咧，定系电视剧啦？呢个有分别嘅， 系， 系咯，即系你都真系电影嚟嘅，咁你但系你拍得渣啫，咁咪电影咯？你电视剧真系电视剧嚟噶嘛？唔系，同埋你冇原到啊！你明唔明啊？个问题 系佢就好似先到为快，整一整俾你睇咁样嗰啲。 系佢根本真系未完啊嘛，真系第一二集啊嘛，佢唔系话自己整咗个完整嘅一个好似一个戏咁先。咁你可以当佢完咗嘅，咁但系其实就仲有后续。但系你当佢完咗都得噶。 我咪 咁佢可唔可以做到呢样嘢？ 系将啲 OVA 剪辑变一套电影版，可以成套戏摆上去嗰啲咯。 系啊，咁佢的确系呃你噶嘛，即系真唔系佢唔系呃你，开中明义啫，咁你睇唔睇啊？佢讲到明系电视剧两集嚟嘅，咁 系 其实我觉得有啲似而家日本，佢系出碟，不过喺戏院上一上先咁咯。 嗯， 啊你 啊，似嗰啲动画啊，咪奥利顺啊，好多套啦，系啦，大和号啦，系啦，咁咪拍呢把嗰时个真人版都系啦， 即系用警察嗰啲啊嘛。 咪系咯，咁佢出碟前去戏院做一做，咁其实呢个都系日本嘅一个好奇特嘅做法嚟噶嘛，咁我唔知佢哋系咪取咗经啦，咁但系我觉得嗰个做法同佢哋而家做法都系有差距嘅。 嗯， 唔系，咁第一佢唔喺电视播嘅，人哋日本嗰啲其实佢碟嚟噶嘛， 哦系啊，都要俾。 咁佢后屘电视台出咗碟，咁都会播碟咁解啫，即系佢唔系一个电视剧嚟嘅，其实佢系一个 DVD 嘅。作品嚟嘅，咁只不过佢出碟前会先喺戏院做一做，系咯。咁呢个情况就同你而家嗰啲戏话做话做，哇喷完一个月，即系美女变怪兽咁啦，举例。咁、你喷到差唔多出碟前先至上一上咁啫嘛，即系 hopefully 啊。但系有啲佢喷咗，但系就直情唔上嘅，就要出碟啦。咁有啲都真系有上嘅，咪上一上咯，跟住下个礼拜都出碟咁就系噶啦。咁其实个情况咪差唔多咁啫嘛。咁但系咁样唔影响你嗰、那个。作品質素噶，咁可能嗰個作品本身都係套戲嚟噶，不過唔係啲咁大戲咁大片嘅戲啫，但係都係戲嚟嘅喎。 佢原本預係咁樣做係戲咯，係 咯，係戲嚟噶，係啊，係戲嚟噶。咁但係你而家講呢啲，直情而家開始玩到唔係戲啊嘛，咁 唔係我剪出嚟俾你睇咁啊算啦，好似我電視劇剪出嚟俾你睇咁樣擺上去睇咁啊算。 係咯，即係無面超人標頭幾集係嘛？戲院做啊， 係 咪噶？但其實你到時電視又做翻嘅喎， 係佢俾你快啲睇啊嘛，早一兩個禮拜你睇到咁嗰啲， 係咯，咁做咩咧？ 嚇， 唔係啊，佢早一兩個禮拜啊，佢係早半年啊，大佬而家係， 係， 因為你而家如果你跟翻連曉文，佢係早好多噶嘛，即係實質都唔知係下年先做㗎，係咪？好似係咪？ 我真係唔知幾時做嘅啫。 唔系咁快嘅，我记得好似我唔知啊，你可以查下嘅。 Inhuman TV series 啊嘛，你可以玩下嘅。系。啊，新年玩下，因为我部机啱啱 reboot 紧。 好，我睇睇。 好，咁但系冇啦，即系总之佢都系谂住佢啲 fans 可以支持到佢，咁叫做一做，咁搵翻啲钱咁啦，我咁觉得。 咁當然啦，係啦。如果你講票房咧，的確係喺戲院做係有直接嘅收入嘅。咁但係佢如果上咁少，你覺得得唔得咧？ 我唔知。我其實呢套嘢本身係由原本係電影一路 downgrade 到變電視劇，即係再咁樣越 超。冇錯啊！最初就話 Inhuman 其實係其中一套 Marvel 嘅電影嚟㗎嘛。 嗱，我呢度睇佢話9月29啫，就上呢個正式 ABC 嗰度做㗎。 哦，即係佢9月29會做啲㗎，咁快㗎？係 啊，佢 哦，咁如果係咁都算活動嘅，我要佢下年先做，係 咯，係早幾個禮拜俾你睇， 下年先做啊，的確係，都係下年先做嘅。 係， 哦，可能因為唔同啦，你睇下，哦，另外再拍電視劇，佢本身係套戲嚟㗎嘛，咁呢套唔係根本就係電視劇，佢真係點樣 根本就電視劇，係即係先到為快啫，如果咁講，係， 係 咯，係咯，咁係啦，如果大家唔咩咪睇，等佢做咗電視先睇啦，係啦。如果唔上戲院就我覺得都冇乜謂，我覺得係啦。咁啊，當然好多人就即係都會咒罵啦，裏邊嗰啲咁嘅樣啊，即係都幾恐怖嘅，即係 咁啊。咁我 啊，阿蝙蝠王又搞到好似我話賭神啦，其實應該係似朱古力啊嘛，頭先講過啦。 係。 咁大家 O 唔 OK 咧？ 嚇，我覺得 係。 即係 fans 向等呢啲人忍唔住嗰啲好沉迷嗰啲人走去戲院睇一睇咁做下宣傳嘅，我覺得係。 即係好似嗰時拍呢版咁啊，一次過買曬咁多套嗰啲飛啊嘛。 嚇！ 哦，係啊，我覺得係呢啲嘅。 或者 Origin 真係有人入場睇啊？唔係而家嚟緊都有啊，好似。係。佢 都 有。 次次都有啊！佢Unico 嗰時都係咁，每次都係會戲院擺啊嘛。 系咯，但 系佢 Unicorn 就唔会喺电视播噶嘛，佢出碟嘅啫。 出碟 吓，出咁 Origin 都系出碟嘅本身。 哦，系咯，咁佢唔会喺电视播翻。 咁你咪又喺网睇到时系嘛？ 咁系。 系咯，咁你前咗戏院睇，咁其实唔系一啲啲咯，我觉得动画都系一啲啲，不过可能你中意就 OK 嘅。 系 咯。你中意嗰个 title 咪 OK 咯，值唔值？系。我就通常会睇个效果嘅，即系佢个画面啊、音响嗰样嘢，值唔值戏院睇啦？即系如果唔必要嘅，就其实冇乜必要戏院睇啊嘛。 唔系，其实我觉得 好一般嘅电视卡通制作嗰啲就唔需要啊，系咪？ 唔系，其实我讲佢断开一集集喺戏院睇唔系冇，我宁愿系即系佢可能变一套剧场版一次我摆咁，我啲可能体会或者好啲咯，咁我想就算。 唔知啦，系啦。系啦，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好似高达 Origin 咁，即系哇拖到死都唔完嘅咁，系嘛？跟住而家呢套都未做啊，已经公布话下一套系呢个咩红彗星之诞生啦， 系 嘛？ 嗯，系 咁啊，必多几集啦，不如整多几集外传啊，嗱嗱走去赌钱啊，咁或者点啦，系咯 ？OK， 冇啊，真系， 即系嗰集啊，讲阿希利亚生鸡眼咁，又整一集咁，得唔得？ 我覺得佢而家本身做呢啲都係 fans 向，跟住之後愛嚟消耗啲人數，跟住冇啊！而家其實都係， 係咯。咁其實即係我諗鬼佬可以模仿下啦，係咯。咁就唔使整啲咩 Inhuman 嘅，其實即係其實鬼佬都唔係冇，咁佢連Agent Carter 啲都嘗試過，即係 spin off 咁，但係又唔得咁啊！即係啲人唔中意，其實我又覺得都算 OK 噶啦，嗰出係咯，我自己覺得嗰出好過 Agent of Shield 啫啦。咁但係又唔係好受喎、啊，咁樣係咯。咁你跟住嗰扎即係所謂 Defender 系列又即係甩地啦，即係有啲人又只係會 buy 嘅，不過你係咪真係覺得唔好睇啊？咁我都 spin 唔到咯。即係佢 keep 到電影嗰集主力嗰集唔死已經好叻豬㗎啦， 係佢其餘嗰啲係喺跌落啊嘛，一路出就唔知點解。 係啊，即係所以變咗，即係呢一個咁樣玩法係咪即係咪真係好聰明？我覺得係唔係咯，係咯。 嗯。 最少。 即係佢哋完全學唔到日本嘅1%都學唔到。咁日本仔喺呢方面的確係高手嘅，係 係佢冇呢，佢個鐵索連舟就係得電影版嘅，其餘嗰啲全部都甩曬嘅其實。 係咯係咯係咯，咁邊度得啫？係咯，原來個鐵索啊連咗好少嘅啫，即係一部分嘅嘢啫，淨係 movie。 系，可能系佢个 project 问题啦，搞嗰班人，佢而家揾咗第啲人搞，变咗就一年嘢唔系嗰啲人。 台事实上呢、這个你话系咩？我哋 A B C 电视台系咯，今次又另一个台咁，咁、你点搞啊？咁样搞系，搞唔掂啊！ 系，咁差唔多啊，嗰、那个，咁系咪跟住讲另外一套？ 系啦，咁今个礼拜做咗呢个蒙面超人啦，咁其实想食种，我哋都提过清水富美加嘅咁。咁啊，都系蒙面超人女出身啦，佢喺科石嚟啦。咁啊，啱啱做完 X A 又有呢个护士啦。呢个其实叫做咩名啫？叫做系咯，叫松田。其实唔知点译噶喎。你如果你而家去 Wiki 咧，佢有个正式译名，佢译佢做松田路家嘅。唔知点解，因为佢话佢原来个名个系嚟自呢个路家福音嘅话，佢系，即系佢话佢老豆老母帮佢改个名系。咁所以佢一直接叫做松田路家，但系其实佢有汉字写法嘅。系啊，即系佢其实佢原名系汉字噶，佢而家用咗拼音啫嘛。个汉字叫做松田流华，即系佢系叫做流华 ，OK， 唔系江华，系流华。 OK， 咁啊搞清楚先吓，我哋好似都从来冇一集真系讲过佢正式个名嘅。 系啊， 叫佢护士，咁一做完护士啦，唔好叫佢护士啦。咁啊，佢话而家啲人见亲佢都叫佢做 Poppy 喎，都甩唔到口嗰啲人。 我一日 做 Poppy 啦， 佢连你都话佢而家讲嘢都变咗 Poppy 嗰阵时 嘅 声， 变咗 Poppy 嘅，平时做第啲节目都变咗 Poppy 声嘅，知唔知？佢明明嗰个 Poppy 真系扮出嚟噶， 系 咯，咁啊做而家变咗一个人肉吉祥物咁啊，走咗去即系嗰个咩足球嗰个杂志嗰度啊，咁样，咁亦都拍下啲泳衣照咁啦，咁但系即系我哋就话啦，咁你清水虽然佢富美加算唔算系都叫做以女演员啊，拉打女演员，佢算系出到嘅咧， 系有剧组嘛？因为嗰阵时系 系啦，嗱，你以前嗰啲特摄女咧，就算大部分人都系做睇翻唔同嘅特摄做多嘅啫，好少跳都系做第啲嘢嘅。咁啊，清水富美加算直情变咗演技派啦，系啦。不过咁好可惜，佢啊自己唔再捞啦，系啦，即系宁愿去做师姑啊。 系， 好彩佢嗰只师傅唔使剃头嘅，如果唔系我哋都话个样成个忍者龟咁嘅样。咁所以今次呢套食种就系佢应该最后一次喺即系银幕度嘅演出啦，系嘛？咁啊，刘华点咧？刘华就其实我哋暂时见唔到佢有啲咩好大嘅即系。工作嘅，其實都是走咗啲唔同地方度做宣傳，即、就、係、是、做宣傳品啫，做人哋嘅。 係， 係個人氣啊有，但係佢冇其他即係第啲性質嘅工作做咯，咁我就好似暫時。 係咪其實佢都唔係好演技咧？因為 嚇，即係睇中咗佢嗰個人氣，所以揾佢，因為可能即係冇乜話，即係未有呢、這個。 因為我見日本都唔係講笑喎，只要佢揾你做。啲戲或者做女主角，你一定有一定嘅演技喎，你唔能夠好似香港川子呢啲咁樣嘅喎， 係 真係唔得嘅喎，即係你要做到一女二，真係有翻一定演技嘅，係咯，唔係就話個形象賣到啊咁就得嘅喎，即係形象賣到，我咪塞你落去，即係出下咯，咁咯，唔會做到女一女二喎，係啊，係啊，演技係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嚟嘅日本，即係如果要撈上去，係咁係咪都唔得咧？ 暫時冇劇俾佢做啊， 係咯？你覺得佢演技係咪其實都係唔得嘅？ 嚇，因為太過咩喎，其實 係咪純粹搞氣氛就做得幾好？ 搞氣氛就好啊，響套劇好，因為冇乜其實話 嗰啲好，即係點咧？即係佢好似心理咁啊嘛，即係做啲現場 show 啊，咁做司儀啊，做得好好嘅。咁但係你俾個劇佢做，係咪做得好好咧？ 即係或者 有 幫嗰啲啊嘛， 好過心理都咁，但係佢可能都只可以係就係咁咯。即係你本身嗰個角色好開心嘅，咁咪得咯。咁你係咪俾咩角色佢做都會做到咧？係咪俾一個黑口黑面嘅角色你佢都會做到咧？咁唔知咯。 係。 係啦。咁暫時佢都繼續喺度演嗰啲即係開心嗰啲咯，係咯。咁你最初啊，清水富美加都係㗎，都喺度癲 婆咁嘅喺度笑到啊。 咩啊？ 系咯，系嗰啲咩咩隔篱位个女同学嗰啲啊嘛， 唔系可以做我嗰啲啊嘛，做嗰啲。 系啊，佢都系近几套先无端端转咗做啲 series 啊嘛，好似食种呢啲啫嘛。 系，系咯，佢哋次次都系呢类型嗰啲咁样，即系好劲嘅啊，即系好似上次咩 I'm Hero 咁样，系嘛？系咪佢啊 ？I'm Hero 边度有咧？ 我唔系， 我唔系佢嚟嘅嗰个。 边个啊 ？Hero 有咩？ 冇，变态超人就有佢。 啊！變態 有尊家純俾嗰種人， 呢個 係變態超人就佢。 變態超人係啦，除條底褲嗰個凹頭嗰個愛子咪星嘴褲美嘉， 係 嗰個。 係嗰個就星嘴褲美嘉。 係啊！ 哇！佢個樣好異形嘅，就成個流星雲咁嘅。 係。 唔知啊，總之佢都係近排，即係佢諗起就係而家係咯。近排就係冇之前嗰陣時先有第啲類型俾佢做。 嗯，好啦，咁啊，咁啊嗱 ，A 啊上個禮拜就未睇到即係結局嘅，咁但係結局就即係叫做即係出翻佢哋第一集影佢哋喺個黑夜入邊，即係嗰個咩咁嘅鏡頭啦嚇，成班蒙面人著曬燈嘅啲眼，咁但我就懷疑係咪其實嗰時一早拍咗呢一段先嘅咧？ 呢個唔係啩？唔知喎，真係。 唔係啊，點解嗰時有呢段嘢可以整到嚟？即係如果佢順帶 位 都 一樣嘅， 嗰時未拍嘅喎，係咯，拍第一集肯定未拍，最尾一集嘅喎。係，即係如果計劇嘅即係數量啊，即係佢可能拍啊 hit 咗可能一半啊，係嘛？ 係。同埋佢 即係你即係好似我回家咁嘅啫，你都係邊做邊拍，佢唔會拍曬先做咯。 系，同埋佢系好似近年啲拉打咁啦，都系开头即系点啊？因为最尾一集咪用翻人形，可能好打啲，或者第一形即系基本形好打啲啊。 变身嘅人间体仲劲啲啊，大佬。咁咁啦，咁总之最尾其实都冇死嘅，系咯，嗰个即系阿 Poppy 同阿拉德其实都系出翻嚟嘅，咁即系开心 ending 嘅。咁但系佢就好似又未完咁，你话佢个。个紧急电话又响啦，咁即系又有我就即系咁啊嘛，咁即系话其实嚟紧都系会有四套定三套呢啲，即系好似 OVA 咁嘅嘢嚟紧出啦，但系就话好似下年先有嘅。 系啊，咁但系佢完场嗰时候，阿社长啊，我喺度卖下广告啊，帮标。 系啦，咁啊做咗张新卡出嚟就系标嘅卡，咁其实都系冇嘅，都系愣落去啫。咁啊，或者讲翻，咁其实我哋觉得咧 ，X A 就其实有好多系呢个三个五嘅元素嘅。 嗯， 系咯，马仔数下 吓，咁啊叫做，因为佢敌国嗰边咁就描写下啲人咁样啊。 我呢个就古之前有啦，咁啊唔止嘅。 系。同埋又係 有呢、這個叫做代言女啊嘛，即係你記唔記得呢個三個五咪有個藍色嘅嗰、那個叫做叫咩 Smart Spring Girl 係咪 ？Smart Spring Girl 係嘛？ 好似 係。係咯，就嗰時間綠圓同做噶嘛，咁其實你唔知佢做乜個無厘頭，成日有個咁嘅女喺度出嚟講嘢，咁但係你睇到最尾一集，你都唔知道得佢係怪人嚟啊，定係佢係人咧，定係佢係一個只係一個電子嘅一個虛擬嘅嘢咧，咁都唔知嘅。咁其實我覺得呢個 Poppy 咁樣呢個角色其實根本就係呢個角色嘅延續嚟嘅啫嘛。 嗯， 即都係有個咁嘅女咁古靈精怪咁成日喺度講嘢咁係嘛。咁不過呢度佢就清楚啲話俾你聽，其實佢都係同啲怪一樣係嗰啲 Bugstar 嚟嘅，即係咁嘅，係咯。 係，跟住之後又有一間公司咁咧，係咯。 或者咧公司都多啲、啊、但你話即都有其他係咁， 其他都係咁。 係你話有個 game 女咁嘅嘢咧，就呢個係三五，即係話佢其實呢套嘢有幾多三個五裏面抽取出嚟嘅元素咯，我覺得。 嗯， 係咯， 係咁佢本身開頭打啲啊，全部即係啲敵人，跟住可能跟住最又翻又變咗臨尾又幫手嗰啲咁類似咁啦。 啊，即係敵人嗰度有好人嘅咁呢個咯。呢樣嘢 係 好多嘅，好多嘅，咁大家可以即係分析一下啦。咁同埋仲有就係咧，即係架電單車係自己可以作戰，同埋有人形嘅呢樣嘢都係啊。 嚇！呢個就呢、這個係變咗無面超人啦，係 呢、這個變咗其中無面超人啦，個電單車其實係啊，即係自己喐啦，亦都係人形啦。 咁佢都有喎。總之佢都有幾多不同嘅嘅一啲嘅特性啊，佢都要攞翻出嚟嘅。 嗯，係。咁啊，係咯，咁整套嚟講又 keep 住個氣氛，咁係咯，叫完整咯，同埋係咯。 嗯，就咁啦，係咯。 嗯，係啦。 好啦，咁啊講啦，講落下一套咁就係呢個標啦。咁今日終於做咗啦，咁都我就叫做都粗粗睇過啦，始終冇字幕嚇。咁啊，馬仔講啊。 係。咁啊。咁其實係咪講一講個劇情啊？佢呢個就比較抽離啲，係 講好簡單講，好簡單。 簡單講係啦，咁簡單講其實都幾抽離啲啊。佢話本身喺火星揾到嗰個箱啊，潘多拉之箱。 啊，潘多拉之盒係。 嚇！咁啊，整到佢嗰個日本咧，就喺地下度整咗啲牆出嚟咧，就分開咗三個。 啲牆喺地下度走出嚟，即係佢唔知道有條友一掂掂個盒，跟住就嘣咁啊，地下就爆嗰啲牆，有啲萬里長城咁啦嚟講嘅。咁啊，間開咗日本做三橛咁啊，唔知咩封城咩？ 唔係東都，唔係東都、北都同埋西都咁就咁主角嗰個在咧就喺個東都度嘅。 係 嚇，咁啊講咧，佢哋講話個主角近時咧就唔知點解即係俾人做咗實驗，咁佢嗰度響。昏迷當中，我見到有一個，應該一個係嗰個二號拉打嚟嘅，就坐咗喺隔離望住，唔知咩事啊。有個好似叫做 Light Watch， 好似係叫做，咁佢第二集會出 嘅。 唔係開頭同佢打，我唔知 會出㗎啦。 係啊，第二集會見到都要有㗎，已經預告 了。因為我見佢已經企喺個城牆度，一圓牆嗰陣啊。 哈哈，唔係第佢追佢嗰陣時就見到佢即係昏迷嗰陣時，即係朦朦朧朧嗰時見到佢其實坐咗喺隔離啦。跟住又話佢失咗憶㗎，即係俾人做完實驗之後嘅主角，咁啊唔記得近時嘢，咁啊俾個咖啡店嘅個老細咧就救咗翻去，咁啊喺個咖啡店個地下地牢度咧就整咗個秘密基地， 實驗室咁啦， 係嚇，咁佢又唔知點解整咗即係最都係整咗變咗個腰帶，咁啊佢話因為有多用咗啲元素咧，跟住將啲人咧變咗個怪物啊，咁啊襲擊啲人啊喺個東都度，咁啊佢又走去救啲人嘅。即變咗標之後， 哇！但係佢啲怪物好鬼機械人嘅喎、 哦。哦，咁佢睇下佢咩嘢啦，我唔知啦。係佢啲幾 打咗兩隻都係好厚咁樣，即好似好機械人咁嘅。係咯。 哦，係。佢可能打隻啲刺猬嚟嘅喎，話係。 我都唔知嗰隻咩嚟嘅，有啲係咧，有啲刺咁嘅。 嚇！唔係咁。總言之咧，佢咁啊咁啊，咁佢 白色嗰只嘢啊嘛， 係嚇白色開頭，咁佢其實開頭咧就女記者，咁啊走去訪問嗰個佢哋嗰個東都嗰個負責嗰、那個，我唔記得嗰個咩職位啊，我最嗰個大佬啊，係個大佬啦，跟住就可以講嗰啲嘢咁樣，唔知定係咩咁啊，夜晚突然間俾只刺猬一隻怪襲擊，咁啊標啊救咗佢嘅，嚇咁 打低埋嗰只怪啫。 系啦，咁佢呢度有少少好似近時劍嗰啲咧，打低贏只嘢之後咧，跟住拎個力多樽咧，就可以吸咗佢啲元素啊。咁我條友就變翻人嘅。 哦，嗰只力多樽定係李斯德林啊？ 嚇，唔知啊，有少少似力多樽啊，啫，所以你定飛機杯嘅嗰個好似。 唔理佢啦，總之攞個樽就係啦，你吸咗佢咁就，咁嗰個又變翻正常人嘅喎，嗰只怪會，咁佢冇帶記憶嘅，點會喺度嘅咁啊？ 係啦，咁佢有啲講佢，因為變翻正常之後就冇帶啲記嗰啲咁嘅嘢，咁佢咧。咁佢翻翻基地度咧，咁佢嗰個咖啡店老細個女咧有個特殊能力，好似話咧就係可以將嗰、那個即係佢抽人哋啲元素之後咧，可以淨化之後咧，將佢化咗做可以俾咗標用得嘅元素嘅。 即係抽水嘅能力係。 係啊，唔知啊，仲有佢個部機好搞笑嘅，跟住出邊有部微波爐，跟住條女唔知。 微波爐 係。係啊，跟住條女唔知一擺喺入邊咧，跟住佢嗰個微波爐就叮完之後咧，咁我春夜用得㗎就。 系啦，就變咗佢平時攞嚟戳戳戳嗰啲啦。 系啦，咁啊佢啊即係佢本身啊受我所託咁啊研究嗰、那個潘大智商啦，即係話佢好醒噶嘛。咁啊同埋另外一方面咧就嚇嚇，咁另外一方面咧就話有個逃犯走個腦啊，咁話佢近時係打拳嘅。係。咁我條友話走出嚟，跟住主角走去揾佢啦，跟住佢講翻話其實佢近時打拳好似話因為打假拳啊。跟住後屘變咗冇得打之後咧，就喺間工廠度做。跟住但係個工廠嗰啲人咧，突然間喺個後頸打咗針咧，跟住暈咗之後咧，就俾人捉咗去做實驗。 嗯。 嚇！跟住佢就走嘅。咁因為阿主角即係聽到佢講啲嘢咧，咁啊覺得佢講啲嘢係啦，係即係佢嗰啲嘢係真實嘅。咁啊， 因為 係啦，想救佢。 咁呢個時候無端端有一隻怪走出嚟，又想對付嗰、那個拳手啊。咁呢個其實嗰個拳手係第時嗰個二號拉打嚟，好似都係唔係因為即係佢個幫手都係拉打嚟嘅第時嗰邊。係咁啊，係啦，咁啊，跟住啊，佢咪救嗰條友，咪變雕咯。咁但係佢變嗰個嘢真係釣魚啊！我見到佢 唔係釣魚，係刨圓筆啊。 話係，但係我見到佢 啊，只刨筆多啲。 係，跟住佢慢慢 咧，佢嗰個腰帶係要揾隻手捉實佢，如果唔係咧，係咁揼㗎，喺度搞嗰陣，你見唔見咩得？ 係，跟住仲要我覺得佢搞啲嘢搞咁耐啊，佢要搞到嗰啲即係獅子咧出曬嗰個模型嗰個框咧，即係佢標嗰個，即係前後咪變咗兩個模型框㗎嘛。 好似啲模型膠紙咁啦， 係啊，佢無端端係去倒， 佢就唔係膠紙啊，係嗰啲你話係嗰啲實驗室嗰啲喉啊，即係嗰啲咩嗰啲試管啊，咁嗰啲喉咁樣啊， 係即係我哋蒸餾嗰陣時嗰啲管咁 啊， 係咁，但係佢嗰啲咧就整到我嗰次啤模型嗰陣時咧， 係啊， 啲膠入去個係啊，入落咗個窿度， 即係嗰前頭夾埋就變咗阿彪啦， 係啦，咁但係變咗之後咧，佢就係個下半身冇乜動作，就係隻手喺度。揈嘅，即系整一手喺度揈。 即原来佢冇跳十字步嘅，净系只手揈嘅。 系啊，咁啊变咗之后又同嗰只嘢打，咁佢又用咗，佢中间又用过，即系啱啱攞翻嚟白色嗰樽，又变咗刺猬。 啊， 个变咗个拳头系有刺咁样夹下一只嘢嘅。 即原来佢都可以左右即系组合嘅。 系啊，唔使一定识死嘅。 系啦。 咁、佢出絕招最尾呢，咁比較怪啲嘅，佢係背住嗰隻嘢走，咁彈下彈下呢隻腳踩咗啲，係佢喺度走呢，跟住彈下彈下踩咗啲人呢喺個地下度，跟住變咗條水滑梯咁嘅嘢出嚟、 啊、其實嗰個唔係水滑梯嚟嘅，其實嗰個係啲神探伽利略呢咁樣計數嘅，咁就拋咗一個 curve 咁嘅嘢出嚟嘅， 係佢嗰個要個 formula 咁啦，其實 系啦，咁但系嗰个嘢因为系 3D 化咧，就咧觉得佢呢个水滑梯咁， 系啦，跟住佢踩烂咗个地， 嗰个嘢咁样，系啦，踩烂咗个地，变成个人跌咗落去嘅，跟住佢嗰个嘢突然间升翻起咧，就升上嗰个 curve 嗰度，跟住佢沿住嗰个 curve 咁样去出嗰个风雷电，好怪嘅。 系，咁啊踩完之后，即系又踩爆嗰只怪之后，佢咪又拎个力多樽嚟，又吸埋佢啲。 咁嗰个怪变翻人，个人咦我又做乜喺度嘅咁？咁、那、嗰个你话嗰个头先嗰个。拳手咧就認得，咦佢咪瞓喺我隔離牀，都係俾人捉佢改造嘅人咁咯。 係啦，咁啊跟住啲即係佢嗰個東都嗰啲，你當佢而家變咗係 軍警啦，係咯。 軍警啊，係啦，你當係啦。 追到嚟啦。 係啊，追到嚟啊嘛，想捉佢，跟住阿主角就變架電單車出嚟，係因為佢有電單車個電話 手機 插樽嘢內邊嘅，係。 係，但係佢變嗰、那個。完全冇結構啊！我諗係咪入個玩具係咪真係變得到啊？ 真係唔知啦。 咁 咁啊，係啦，咁啊再埋嗰條友啊嘛，一齊走啊嘛，中間佢就連火箭炮都用埋咁射佢，跟住佢又單腳可以扇住佢啊！佢原來嗰個戰車嗰邊可以， 戰車嗰邊係可以點講咧？即係其實你話嗰個大魔，你不如話佢好似會唔會似呢個三一啊？即係呢、這個。其实只 G 咧，佢变三号，咪咁咯。 系只脚板去， 系泰阿六嚟咯。 吓，咁佢扇住佢，跟住啊踢翻啲火箭炮嘅弹翻。 佢到底脚踢翻啲弹转头啊？ 系啦，跟住佢临尾一埲墙咁引到佢哋咁， 跟住佢咪铲咗上嗰啲，我好似万里长城嗰啲地方。 跟住佢揾把剑，临尾插住喺埲墙度咁样，跟住架车又跌落去变翻个电话，跟住其他电单车跟住一齐冲晒落去咁啊爆炸。 我总之佢变翻手机跌落地，哇咁仲唔烂？ 系冇事喎，都系。 哇，真系犀利！佢部手机真系咁用，唔知咩牌子嘅啫。 系啦，咁啊， 跟住吓 唔知啊，跟住之后临尾咪好似你话见到个，即系嗰个叫做 Light Watch 嗰个。有个黄色眼镜嗰个门上企样就个， 戴一副超黄色超， 戴副超系啊， 喺个屏墙度望咗你咁， 系啦，咁啊完啦第一集。 嗰个系蒙面超人嚟咩？成个嗰只系怪嚟嘅，嗰只都算系蒙面超人， 唔知 系蒙面定怪咁嘅啫，我觉得系啊。 其实咁都系拎翻系蒙面超人啩，都系。 佢个身好多喉喎，喷烟嘅我见到系啊。 哦，系啊，唔系，其实因为主角变都有烟出嘅，其实佢拍落去。 系。 系啦，咁。第一集咁叫講完啦，有咩感覺啊？睇完 麻麻地咯， 我覺得 冇乜特別追看性咯，係咯。 唔係，我唔認咯，即係佢所有設定出嚟都好有少少好戇居咁嘅情況咯，我覺得。 嗱，咁呢個係阿電車男嗰個寫手電視版係嘛？嗰、那個寫手寫， 嗯， 係，咁但係寫成點啦？咁你話寫正常劇佢寫得多，咁寫特攝又會點咧？咁係啦，因為唔同嘅兩樣嘢嘅元素其實係咯，咁所以。嗯系咯，咁睇落去啦。咁第一集就唔能够凭一集去判断嘅，睇多几集先啦。不过如果你暂时以啲女角嚟讲，就唔算好吸引咯。 嗯，我怕嗰、那个佢屋企嗰条，即系嗰个咖啡店。 花花癫嗰个。 系啊，嗰、那个老细条女，我觉得系咖啡妹。我觉得系变咗，我觉得工具嚟用多啲咯，冇乜用啊。即系佢本身 嗰 个角色 教嘅，嗰、那個、大镬挂力啊，大佬。 唔知啊，佢嘅功用就系抽嗰啲。啲元素變咗可以俾阿主角用之外，我即係呢個人形工具，即係平時都係行企企喺度搞笑冇用。 佢平時瞓覺嘅，見佢一陣就可以瞓覺咁。 係，佢整蠱個主角添，喺度畫對成面都係。 大花面啊，不過佢又畫翻佢啊，寫啲 formula 塊面啊。 係啊，咁 好弱啊！即係嗰啲角色本身嗰個存在感唔夠啊！呢套嘢 係。咁遲啲嗰個記者嗰個就會俾啲資料佢啊，好似我睇資料講，即係會幫佢啲情報提供俾佢。 亦都係太怪啊！即係佢完全係一個即係個即係陷落咗嘅一個地方咁咧，咁佢變咗唔係咁日常嘅。你睇佢咪係好似身處一個，你咪覺得好似咩睇緊咩咧？即係嗰啲 世界咯。佢唔係正常，即係個社會結構 啊。國方嗰啲古仔咧， 係啊，即係佢好似變咗另外一個地方，咩特，即係有一個特別嘅區域，係好似唔知邊個管咁樣，好似跟住啲人咧，無端有隊軍隊咁樣控制曬咁成城市啲人咁樣嗰啲。 咁變咗你平時蒙面超人係日常噶嘛，咁佢咪冇咗咯？ 係啊。 雖然佢有佢嘅日常，但係佢嘅日常都唔正常噶嘛，係咯。 係咯。佢就變曬，你起碼即係之前嗰啲，即係話對付公司嗰啲咧，咁你本身有政府嗰啲正常噶嘛，平時要成個社會， 個社會正常咯，係啊，都係東京嚟嘅啫，最多 係啊，或者你有個好似 就算安個名話豐都咁，但係豐都明又係同普通東京咁樣，有咩唔同 咧？你本身咪又係正常日本咁樣，又係一樣嘅。 咁但係佢呢個設定已經好唔同咯，係咯，其實已經係香港 game 啊，係咩咁樣喎？咁以咁樣。咁啊难玩好多啊！呢、這个故仔 系咁，佢仲有嗰啲咩其他刀嗰啲，迟啲会有啲角色啊，同埋有啲人咁 一定啦。如果唔系，点会有嗰个刀啊？一定系系咯，会走过去咧，或者甚至乎 系咯，要走去第二边咁样。即系总言之，系成个我好抽离啊！即系感觉上成个 系比较抽离啲，冇错。 系啊，即系你 喺蒙面超人咧，就喺佢一个表面系我哋现实个世界，跟住原来有一个秘密嘅战争咁啊嘛。咁而家唔系嘅，呢、這个其实系。變咗好似啊，似佢哋有時劇場版玩嗰啲啊，即係講話嗰個世界已經發展到俾 soccer 控制咗啦，係咪似呢啲啊？ 哦，似啊，直頭係啊， 似呢啲咯，係咯，係咯。咁你個電視咁玩咧，哇，難玩都好睇咯。 你拖得太長，好難好睇，我覺得。你短咁一集咁，可能咁啊一個大冒險咁，或者可能好睇啲。你成個世界設定係你部 TV 版成個設定咁。 好啊，意思係因為用電視 係。係啊，佢我嘅第一集。啲 CG 我哋咁樣用，我覺得唔麻麻地喎，即係架電單車飛上長城呢啲， 係啊，麻麻地啊，真係係。咁啊，唔係即係又未至於好 shit 嘅，咁係咯，好過 Ghost 嘅都印象係咯。咁啊，即係睇下咯咁咯，即係係咪會過個禮拜追睇就我唔敢講啦，係睇睇多幾集先啦，因為我係好衰嘅，好睇啲女嘅，啲女吸引啲就 OK 咯，啲女。啲女唔吸引喎，爭啲㗎喇。 喂，你 XA 第一集已經俾阿護士個變身嗰度喎，度吸引到嘛嗰時。 吓、啊？咁又唔係啊，定係靚嘅。咁你 W 咁，雖然佢哋嗰個咁嘅女社長成個梅小惠咁，咪但係好笑㗎嘛。 哦，唔係，即係我意思話你 XA 嗰陣時第一集嗰個護士變身嗰個發揮吸引到你想睇㗎嘛。 咁佢成班同學係咪？咁其實好騎呢㗎。咁你清水富美家唔騎呢呀大佬你估靚咩？唔係佢得意啊嘛， 嗯， 即係個角色得意啊， 係， 即係起碼幾過癮啦、啊，咁係啦，跟住佢仲有第二啲同學噶嘛，咁你湊埋一齊啊，唔係啊幾有 chemistry 啊，咁係呢樣嘢咯，咁我覺得佢呢套暫時唔係咁覺得有嗰個 chemistry 喺度， 係， 個主角又係話咩失憶嗰啲咯，係啊，佢又變翻係話失憶 咯。唔係淨係靚定係唔靚，你可以唔靚㗎，但係有 chemistry 咪得咯。 係， 你清水富美家點可以用靚嚟形容咧？直情佢就唔得啦，話。 唔係，其實啲角色吸引嘅，其實而家暫時睇到唔係咁。 同埋佢演出咁而家已經唔係話幾過癮喎、啊！呢班人咁咪可以睇下咯，係咯，又唔係話係一定要靚女，咁當然靚女啊更加正啦。咁但係唔靚，但係你做得好啊，夠分啊，我都 OK 嘅，係咯。有人好憎 W 嗰個社長，我唔憎，我都佢好過癮嘅，即係好笑嘅，我覺得係咯。咁當然好多嘅，咁佢又唔係得嗰個社長嘅，咁你又有啲嗰啲家姐啊嗰啲噶嘛，嗰啲靚女噶嘛，係咯。因為佢又集集又有人客串嘅嘛，咁總之佢出場嘅 chemistry 啊幾好睇啊，咁咪得咯。咁但係呢一套暫時就唔係好未好上到線嘅少少，即係唔能夠第一集就上到線咯。 唔係因為可能佢啲人太散啦，你第一集睇唔到佢啲人。 係係啊，太散啦，冇錯，每個角色都係出一出咁，都唔知佢做咩嘅。 咁要睇多啲，睇佢有冇 係啊，睇多啲啦，睇多兩集先啦。咁如果之後有表現 OK 嘅，如果睇多幾集都係冇表現，都係咁就係唔知啦，或者都未必個禮拜去追啦。 系要到時先知啊！咁我睇佢仲有啲資料啦。咁佢個其他形態係有吸塵機啊，嗰啲咁嘅嘢喎。 唔係啊，咁搞笑！ 佢有即係佢啲嘢。 坑啊！有冇屎塔啊？ 嚇屎塔咁就冇嘅。佢有個形態係吸塵機嘅，隻手係變咗個吸塵機咁嘅嘢噶。嗱，我睇到啦，可以。原本咧就即系兔仔坦克形态啦，跟住有呢个星星钻石形态啦，跟住有呢个叫做鹰捞埋呢个战斗机形态啦。 咁呢个都型啦， 系啦。咁但系有个咩？唔知会有个隐漫画形态喎。 咪咁你话吸尘机个捞咩啫？ 哦，仲有我一路数埋落先。咁因为我又话啱顺住睇，佢有个火箭熊猫形态。系啊，跟住有个烈焰， 即系火箭碗熊嗰个表弟啊嘛， 系个亲戚啊，火箭熊猫， 熊猫都埋啊， 系啊，火箭系 火箭熊猫， 系啊，火箭熊猫又，跟住仲有呢个烈焰刺猬形态啊， 咁个刺猬咪即系金翅嗰只啊？ 系金翅嗰只系啊，就捞火嘅应该系， 捞火 咁啊系啊，见到啦，个吸尘机系捞狮子嘅。 咁无厘头，吸尘机同狮子有咩关系咧？ 系啦，跟住锁匙啊，捞只龙嘅， 嗯， 系啦，跟住仲有呢个列车捞海贼，章鱼，系即系有个海贼列车形态嘅话， 咁系咪海贼战队同列车战队送俾佢噶嗰两张嘢？ 吓，唔知咁真系，仲有一个系叫咩章鱼缸。形态我真系唔知咩嚟嘅， 章鱼同咩话？ 光咯，光线个光啊，例啊， 光 系啊， 咁有冇屎坑啊？ 吓咁唔知啊，应该佢变晒啲谷企用嗰啲嘢啊， 系西人牙膏啊，咁咪百变星君啊嘛， 系，咁佢仲有第啲形态系可以 mix 到嘅，可以兔仔吸尘机都有嘅，系啊，即系其余啲捞嘅， 佢可以乱捞，系的确系。我怀疑佢嗰件甲其实又系可以拆嘅咯，嗰啲件系，所以佢可以 随便。佢都系系咯，我发嘢可以甩出嚟。 系咯，即系黑色其实是个底嚟嘅，跟住嗰啲颜色位其实系拆得甩嘅。咁所以其实佢都系乱捞得嘅，基本上 系。系啦，即系类似啲啊，咁啊， 整紧咗嘅到嗰套 suit 其实，即系嗰个 金套。啊，咁啊，暂时系呢啲形态咁睇下先咯，唔知點啊！咁古仔就 睇下先，係咯，又唔係話好衰咁望下，暫時唔係話非常睇咗第一集已經覺得好吸引，哇正啊咁啫，係咯，就未至於話好覺得好差，好過 Ghost 㗎啦已經。 係好過 Ghost， 我睇咗第一集已經唔想睇，咁就呢個唔好嘅情況嘅。 咁呢個未至於係咯，睇多幾集先啦。 係啊，咁啊差唔多啊呢個。 好，咁仲有冇？ 冇啊，每次人睇咁多。同埋我要赶时间啊，我应该要 好。 唔系咁不如数埋几套戏拜拜啦，我哋都系睇下个礼拜咩做啫， 系嘛？ 有冇？ 系新嘅变 礼拜或者嚟紧有咩嘢留意就得啦，讲一讲就得啦，唔使数咁多。 好， 咁就下個禮拜，咁啊其實之前都同阿北打過都講咗㗎啦，咁就 係啦，快啲數啦，唔好咁多交 代， 係嘛？ 係啊，咁就之後呢個咩 Captain Cool 啊 ，Tom Cruise 啊嘛 ，Captain Cruise 咯，係啊，咁同埋呢個非常速度， 係， 咁啊阿戰狼二都正式上， 係 ，OK。 咁仲有其他咧、就其他嗰啲到之後噶啦嚇，下個禮拜係咁多。 唔係你有冇嚟緊入邊幾套要注意嘅科幻片咧？唔係你唔係話有咩小丑咩？小丑回魂都係下個禮拜。 嚇、啊！係下個禮拜 IT 啊。 哦，咁呢套一定要睇咯。好，有冇嚟緊嘅？再有冇其他要留意嘅？ 嗯。 即係就算唔係下星期啊，有冇啲留意？ 咁啊，皇家特工啦、啊，中就9月21日。 係幾時？ 係啦。9月21日， 我九月廿一皇家特工 ，OK， 系啊，仲有套系咪咩 Miss K 啊？唔知咩嚟，似乎 为英雄啊， 为英雄喎、啊，大佬咩嚟噶？ 为英雄嚟 ，OK， 啲港产片 嚟。哦，即系入家庭主妇，但系好抽嘅，我 系啊， 犀利， 揸大枪喺度打噶，系， 系真系犀利，真系犀利，系好，仲有冇？即係冇九月內有啲必睇嘅科幻片啫嚇，嗰啲唔緊要嘅，唔緊要。係嗱，九月28日有一套阿馬仔可能中意嘅就係、是、LEGO 旋風忍者大電影啊，係嘛？ 哦，佢入邊出嗰啲 LEGO 嗰啲，即係佢有啲機械人啊、啲龍啊、乜叉啲全部出曬嘅已經。 哦， 係啦，係啦，係啦， 係啊，都 OK 嘅。美女嗰個真係龍幾靚嘅， 都話係九月28嘅，咁啊靈異空間即係呢個 Fatliner 都係嘅。 係， 嗯。 仲有 冇啊？ 佢依然系写住黑炮九月廿八啊！ 唉、哎，嗰个 project 嚟啦，讲过流噶啦，系咯，系咯。好嘅， 好， 就咁啦，好，咁大家追一追下个礼拜，睇个小丑先啦，呢、 okay. 个好嘢嚟噶，唔好搞错，唔系足球嘅，即 系 Stephen King 嘅好出名嘅一个作品叫 It 啊。哇，呢、這个大家都话一定要睇啊！今次呢一套就应该系。省招牌啦，今年係靠呢套啦，斯文基奶咗好多套嘅， 套套唔係好得， 套套奶嘢啊， 呢 套 得啦，呢套啊，呢套好啲啊， 呢套真 係 話掂嘅喎，呢套真係 話掂啊， 咁但係係咪已經睇咗嘅咧？我唔知啊，係咯，即係話掂啊，係啊係啊，咁啊留意啦，好，好啦，下禮拜講呢啲，好冇啊，冇補充，冇補充啦，好， 冇啦， 好啦，咁啊明謝翻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啊，大家去翻 Facebook 啊，揾我哋嘅呢個專業同埋群組啦。好啦，咁同埋大家記得啊，去呢、這個Record 先，同埋花生台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